早晨，早晨，朝早六点零八分嘅早上，你哋好啊，咁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二十八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嘅早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今日都系低水平嚟嘅。咁啊，早上嘅时间啦，咁啊望一望个日期咯。今日咧就系2023年嘅9月6日星期三，农历嘅7月22嘅朝头早，继续咧都有晨光第一线陪住你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咁啊，6点钟开头咧都已经会同你哋见面噶啦。咁啊，希望大家今天咧星期三继续咧就系无论工作定还是系。学习都可以顺顺利利，得心应手。 晨光每日一格， 虽然朝头早咧又讲到乜得心应手、顺顺利，好似拜年咁，但系咧好嘅说话就冇人会嫌弃，好嘅说话大家都中意听，你当攞个意头都好啦，唔系话净系中国人迷信，全世界都系咁嘅。有阵时我哋的而且确咧，想揾多啲嘅事情咧，系令到自己会觉得咧系顺利嘅。如果你发现身边有一啲嘅人，又或者有啲嘅物件，系可以令到你个心、安乐嘅，做事得心应手嘅，其实嗰一个咧已经系你嘅护身符嚟噶啦，又或者嗰一位咧已经系你嘅贵人啦。不过讲开贵人啦，其实何谓贵人呢？贵人咧亦即系话，其实佢系好愿意同你分享。同对你有承担，对你负责任，从来都唔会怂恿你做一啲唔好嘅事情嘅。相反，佢希望你进步，佢希望你不断去到学习，希望你喺金钱上一样系有得着嘅。无私咁样去到对住你嘅话咧，或者肯好肯去教你啊，俾机会你一齐去搵钱，有讲有笑，其实原来佢已经系你嘅贵人。人的身边总是会有贵人陪着你的，无论是什么时期都好，所以当他出现的时候，你要好好地珍惜他。所以当他出现的时候，你更加要跟他离得更加投契，因为他可以令到你学习的东西更加多。一他又出现了的时候，可能你要好像袁振合一样，用尽浑身解数留住佢啊！早晨，早晨，朝早6点11分嘅早上，你哋好啊！我哋呢只咧真系袁振合啦，黎明喺袁振合入边主题音乐作品《愿你今夜别离去》。 但愿在午夜陶醉。世界变恬静如水，过去那往事再飘远去，两眼合上朦胧的泪，但愿是冷漠潮水，看透了世事缘去，完全那灿烂美景却要继续追。多少个梦已累，多少次再失去，是你伴我度过了最空虚。愿你今夜别离去，在我依稀的爱里，那一刻美丽是错对，不管有没有允许。愿你今夜别离去，但你匆匆的告退，那披星戴月前尘里，为了伴着谁？但愿是冷漠潮水。看透了世事缘去，完全那灿烂美景却要继续追。多少个梦已去，多少次再失去，是你伴我度过了最空虚。 一刻美丽是错对，不管有没有允许。愿你今夜别离去，但你匆匆的告退，那披星戴月前尘里，为了伴着谁？是错对，不管有没有允许。愿你今夜别离去，但你匆匆的告退，那披星戴月前尘里，为了伴着谁？ 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晨光第一线，我系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啊，六点十六分嘅早上，晨光 Coffee Time。之前咧，同各位听众望一望呢个天气啦，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嘅气温大概30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接近周末咧，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噶。而家28度，相对湿度77%。揭揭报纸嘅时间咧，咁啊见到喺寻日嘅时间啦，啊保安局局长咧亦都喺社交专业嗰度咧就发文，咁啊讲翻咧就系正在积极咧就筹备明年初落实咧就沙头角第二期开放计划。好啦，点解会突然之间攞翻出嚟讲呢？其实我都好有兴趣嘅，因为当其时咧，除咗中英街之外，原来市民可以咧，市民可免禁区址游览沙头角大部分嘅地区。我自己咧，真系都冇乜游历过呢一个嘅地方啊，香港好多地方都去，咁但系禁区要去嘅话咧，又有好多手续要做啊，咁啊，但系都知道入边咧系特别啲嘅。我记得以前曾经有一次在深圳那边咧，望翻呢一个嘅沙头角噶，就行山又行过沙头角啦。喺个山上边嗰阵时拍摄就去咗嘅，咁啊啲摄制队咧就哇，你睇下下低嗰度咧就系边个边个中英街啦，咁啊离远曾经立过嘅，但系都系远啦。咁啊又喺深圳嗰边就望翻就写住啊嗰个边境，跟住嗰边咧就话系中英街，咁但系望就望过啫。咁都相信咧，仍然有好多地方咧都系未去过嘅。好啦，咁啊，到时市民咧就可以免禁区只系游览沙头角大部分嘅地区啦。不过佢哋更加咧就话到啦，沙头角咧系一个好靓同埋好有历史文化意义嘅地方，同团队咧都系十分之期待进一步去到开放嘅，更加希望咧市民可以感受得到咧沙头角啊另外嘅一个风光。啊！計劃明年初咧就開始，咁市民就可以遊覽沙頭角除咗中英街以外嘅地方啦。細節咧就要等待咧就即係政府進一步嘅研究先啦。 如果你有兴趣嘅话咧，就应该多啲留意一下，睇下呢一个嘅地方啊，到底嚟紧开放嘅时候几时咧，系可以行嘅地方喺边度咧？入边有啲乜嘢特别嘅地方可以俾大家打下卡咧？ 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好啦好啦，嚟到星期三嘅晨光成语百科。最近咧都即系有阵时会睇下啲历史嘅书籍啦，讲下啲历史嘅人物啊，讲下佢哋嘅心理性格，讲下如果呢个世界啊嗰阵时唔系发生咗呢件事，又会变成点咧？坊间都有好多呢一类型嘅书籍噶，咁啊同历史咧就非常之有关系嘅。咁你揭揭嘅时间咧都有好多嘅增值噶噃。其中咧就睇到咧以前喺秦朝嘅时候嘅一啲嘅历史，其中一位可能大家都会非常之记得嘅一位宦官，佢嘅名字叫做赵高。赵高天生咧当然就非常非常之狡猾啦，亦都好奸诈嘅，甚至乎咧系好有野心。成日咧都系想好似谋朝篡位咁样，原本咧秦始皇喺度嘅时候，佢就都冇咁样谂住谋朝篡位嘅，因为秦始皇劲啊嘛，即系震慑天下，即系同埋阿丞相李丞相咧就一齐去到咧就谂咗好多唔同嘅计仔，例如系收足长城啊等等唔同嘅丰功伟绩。嗰阵时佢哋都已经咧系喺度谂啦，应该咧系可以流芳万世嘅。事实上你睇返历史啦，长城到今时今日都仲喺度，而且非常之极具历史嘅价值。好啦，但係当秦始皇病逝之后啦，估唔到赵高竟然间就假传圣旨。先呢就係、是刺死向边一位呢就是、秦始皇嘅大仔扶苏。而 然后咧更加就系立咗佢另外一啲嘅仔仔，阿胡亥咧就为帝，即系秦二世啦。啊，自己咧就做咗丞相添。原本我记得佢嗰、那个、那个职衔应该太傅咁上下噶。好啦，咁啊，但系咧胡亥年纪咁细啊，咁啊梗系搞唔掂啦。于是乎咧，赵高咧就独揽呢个个嘅朝政，甚至乎咧就同啲当其时大臣讲，所有咧要俾皇帝去到听嘅说话，进谏甚至乎上朝咧都要先经过佢噶。咁当然有好多嘅大臣就不服啦。咁佢就谂咗一个办法去到试探朝中嘅大臣。呢个方法有一日啦，就系、是、趁住啊赵高咧就跟随住秦二世外出嘅时间。咁啊，秦王咧就睇到有只动物咯，就问啦：啊，呢一只嘅动物系啲乜嘢嚟嘅咧？赵高咧就望一望只动物，佢就话到：啊，阿皇帝啊，皇帝，呢只咧系一匹马。初头咧，咁啊，秦王都系谂住，应该系佢睇错嘅啫，就同阿太傅讲啦，即系同阿赵高讲，你咧就将呢只鹿就变成咗马。咁啊，赵高就梗系话啦，如果皇上唔相信我嘅说话嘅话咧，就可以问一问其他人噶。群臣听到赵高都竟然间咧就指住只鹿就话系马，大家心知嘅梗系鹿啦。不过按照住当其时嘅情势，大家都只好咧就同皇帝讲就话到啦。啊，佢真系一只马嚟噶，更加咧就令到皇帝啊开始对自己所有嘅判断咧有所怀疑添。就系咁样啦。指鹿为马咧，意思即系比喻人哋颠倒是非黑白。今时今日虽然就唔会话有人咧点样又做呢样做嗰样谋朝篡位，但系咧其实喺我哋工作上都可能有好多人喺度搬弄是非，黑白颠倒噶。如果见到嘅话，你会企出嚟指正佢，定还是自己心入边都谂啊？原来佢就系我公司嘅赵高啦，都系做翻一个识时务嘅人。你又系边一种人呢？ 震撼对白斜摸一个你，这样透视我心扉，是有伤痛灵魂，但却不可对抗物理，将错就错埋于心处起，背着你视觉点起空虚，我用恶梦随风去，学会点火抽干眼泪，求可不再有乱绪，甜梦未压碎才一再问句，为何爱你不懂，无从伸手就抱，莽撞情话不可倾吐，遗憾我为你受好，为何爱你不懂，为何爱那么深奥，对准场地都讲参数，我共你之间隔着了一句变数，从此不再有乱绪，无奈又何尝才问天一句，为何爱你不懂，无从伸手就抱，莽撞情话不可倾吐，遗憾我为你受好，为何爱你不懂，为何上帝都讲参数，我共你之间隔着了一对变数，走近烟可否有帮助，抽出彼此的错过，收到却是人生狠狠的一课，理想容易 为何爱你不到，明明一伸手可抱，不追求不知道，成熟到明你安好，为何爱你不到，不想再为遗憾苦恼，换了身份才能拥抱，这晚夜只和你维持烟去 早上的6点29分，一首的歌曲来自 MC 张天赋臭。28度的气温啦，咁啊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到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教育大学刑讯营怀疑风化案，警方拘捕一名男子。警方表示，早前接获四名本地女子报案，指分别在全港数区，怀疑被一名男子性侵或者偷窥。元朗警区重案组调查之后，寻日在大屿山北拘捕一名28岁姓严的男子，涉嫌非礼和窥淫，现正被扣留调查。行政长官李家超之前回应的时候说，大学发生性侵是不能够容忍，学校应该和执法部门配合。教育局表示已经明确要求相关大学严肃处理，并且配合执法机构的调查，严重者可被开除学籍。评议会主席朱敏健表示十分关注事件，强调相关行为不容忽视，呼吁受到性骚扰或者目击性骚扰的学生尽快向学校、评议会或者执法部门作出投诉。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印尼雅加达出席中国印尼工商界晚餐会并且致辞。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中国印尼关系实现长足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中国和印尼高质量合作空间广阔，未来可期。中国愿意和印尼一起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合作进一步扩面增效，希望两国企业加强高水平创新合作，助力两国发展。李强又指出，中国将会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进一步放宽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市场准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希望印尼继续保持市场开放，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美国警告北韩，如果向俄罗斯提供用于乌克兰战争的武器，将要付出代价。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北韩和俄罗斯正在考虑就俄罗斯的武器需求进行领导人级别的讨论，甚至可能是面对面的会谈。他说，向俄罗斯供应武器不会对北韩带来好的影响，但是他们将会为此在国际社会上付出代价。他又说，美国一直压制俄罗斯的国防工业，俄罗斯现正是寻找其他来源以获取弹药，美国将会继续呼吁北韩遵守其公开承诺，不要向俄罗斯提供用于杀害乌克兰人的武器。之前有报道指，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今个月将会访问俄罗斯，和总统普京会面，讨论向俄罗斯供应武器的问题。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被问到有关会谈的时候，就以无可奉告回应。泰国总理蔡塔和新一届内阁在曼谷律实宫向国王哇扎拉隆宫宣誓就职。蔡塔在宣誓仪式结束之后表示，新政府将会为解决难题、满足人民需求而不懈努力， 他宣布新政府将会在11号向国会作施政报告，并且将会召开第一次内阁会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接近周末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联系。各位早晨，欢迎喺香港电台。 之后你今日节目，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 欢迎你听住香港电台。 可以喺大气电波之中。 公共广播95年。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元浩小白，我每日最快乐的事就是在节目中为大家注入正能量和更多的资讯。香港电台95岁生日，梗系一起讲翻声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年，庆建香港，联系你我。 科成，我有个好消息啊！ 咩好消息啊？ 骚动音乐加码啊！ 加码又点啫？上次我有个朋友啊，话冇得嚟睇，好唔开心咯。 所以我有第二个好消息，今次公开招募现场观众啊！ 哇，咁究竟系几时同埋有咩嘉宾先？ 9月14号将会有 Yumi、钟由美、细猫、Win Win、Sika 同埋 Six。详情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啦。 我想了解多啲呢个公共服务，唔知道政府啲资料系唔系公开嘅？ 想知道政府持有嘅资料系唔使估噶，市民可根据公开资料守则索取资料。喺公开透明嘅原则下，部门会根据公开资料守则尽量向市民提供资料。如果唔能够提供，都会解释原因噶。想知多啲，可以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攞本公开资料守则睇下，或者上 www.access.gov.hk。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各位早晨啊，啱啱咧六点就有小白，而家6:30就嚟到 Ficky 嘅时候嘞噃。 晨光第一线 ，Vicky。 今朝早上咧都系比较凉啲嘅，小白你嗰边咧系咪都凉凉地啊？ 而家咧通常朝头早个感觉都唔会话兴噶啦，始终咧都已经系九月份啦，咁所以如果你就算日头咧晒得好犀利，朝头早个感觉咧都系有少少清凉，但系又未至于话要着衫嘅。 夜晚咧，我琴晚瞓到半夜咧，已经熄咗个冷气机，我都冻得滞。 哦，我就通常因为都系永远都系校时间制。 我是很傳統的冷氣機， 有些插蘇是可以幫你做到這件事的嘛， 敷了它 是啊， 或者插多個插蘇， 你不是在插蘇那裡教時間制可以 這麼厲害的了，這麼厲害的了，已經 很多年了這個 是嗎？ 是啊 是我落後是不是 多年 了我不是新長在現在這個科技先進的年代，今天是這樣歪音，不 過看回一些 work 數吧，大家 哦，系啦，都要了解翻多啲啦。嗱，小白你自己平时咧都有跑开山啊，你系咪自己都本身有做开运动噶？ 有 喺屋企系咪？会唔会做 workout 噶？ 都有噶， 即系喺屋企喐下，开个瑜伽席咁样。 同仔仔啦，仔仔都好中意做噶。 啊，系啊， 系啊，佢喺屋企成日无端端突然间趴喺地下度 HIIT 嘅，好搞笑。 咁犀利，咁佢冇腹肌嗰啲，有冇肌肉嗰啲？ 你知唔知佢咧参加嗰啲学校嗰啲咩运动日嗰啲咧？咁佢系同嗰啲老师咧喺度斗玩平板嘅。 同老师平板，平板佢做到几耐先？好难做。 上次就同老师一齐练嘅时候，唔系练习咧，即系最后比赛咧就好似有5分钟咁样嗰啲， 5分钟 系啊， 嗱，我平時自己喺屋企咧，真係喺最後先會做平板嘅，即係做完一輪嘅熱身運動咁樣啦，做完曬咧，最後我先做平板，因為平板係真係全個人嘅體力都需要嘅。 嗯， 我試過咧，自己平時屋企啊，1分鐘已經係頂籠噶啦。 哦，喂，咁我係啊，我仔仔都犀利噶。 但係我曾經試過，因為參與一個一個節目啦，咁就係比賽嚟嘅，咁就係一班人一齊嚟到去做平板支撐，咁就要睇下邊三個最快跌落地。嗰一次咧，我真係嗌到救命，不斷喺度同自己講，做住同我自己加油。顶得顺嘅，加油顶埋佢六分几。 哦，好嘢、哦！ 但系真系一完咗就成个咁样摊晒喺地下咯。 嗯， 好攰。咁、所以啊、哦，你仔仔五分钟犀利。 系啊，嗰次咪学校 系咪因为佢细粒啊？ 因为平时 冇咁多。 其实仲有好多咧，小朋友都系有一齐个平板比赛嘅。咁、最后佢就同老师咧就叫做打和咁啊，算数啦。 可能老师都话你快啲啦，好唔好？我好攰啊。 可能系所以咧就犀利啊！ 系啊， 大家都练下。 叻仔系、大家都可以喺屋企做下平板支撑啦。咁其实而家咧喺我哋市面上咧有好多流动应用程式，其实都有一啲嘅app 咧嚟到去俾大家教大家啊。其实我哋喺屋企可以做啲乜嘢动作，我自己咧都有几个嘅。咁、但系当然系免费啦，俾钱嗰啲我就唔好啦咁样，一系就上网睇片咁样啦。咁、其实原来而家咧香港都引入咗一个咧中风患者嘅一个应用程式，叫做复康嘅应用程式，复康 app。咁、究竟系点样嘅咧？原来咧。睇翻以前啲數據咧，有好多中風嘅人士好翻之後咧，其實佢都要定期做一啲康復嘅運動嘅。咁、但係每一次咧，可能都要去到中心啊，或者翻診所嗰度咧復診去做啦。咁但係咧個調查就係話，咦，原來好多人咧翻到屋企咧都會唔會自己做嘅喎、 哦？ 因為可能就會係啦，可能 惰 性啦。咁但係原來咧都有一啲就會覺得啊，因為好似。做嚟做去冇乜幫助啊，好似好悶啊，自己又驚自己做錯啊咁樣啦。咁所以咧，好多患者應該話佢哋已經其實康復咗一半嘅啦。咁但係咧，因為中風咧其實都危險噶嘛，亦都好容易咧係會翻發。咁所以 keep 住做翻多啲呢啲復康嘅運動咧，對於佢哋嚟講咧係有幫助嘅。 係啊。 咁但係咧，原來有啲人就會覺得，哎呀冇人教啊，好似唔知自己做得啱唔啱啊，或者冇咗嗰個恆心啊。咁但係原來如果有咗而家呢啲咁樣嘅應用程式可以幫到佢哋嘅話呢，差唔多有接近九成嘅患者都表示咁我會可以試下選擇喺屋企用科技嚟到去幫助佢哋去提升做運動嘅意欲喎。咁、究竟呢個流動應用程式呢係點樣嘅呢？咁其實佢就係有一個 AI 啦，咁佢就會有個鏡頭你照住自己嘅。咁、我有上網睇到呢，就係佢有個框框啦，而家好似我哋影相咁样啦，佢除咗一个大画面之外，中间有个框框嘅。当你坐咗喺度之后，你会影住自己啦个镜头。影住自己之后咧，佢就会喺个镜头会根据你嘅身体喺你嘅关节位有啲点，即系个波点。然后你喺嗰、荧幕嗰度咧，你会见到佢会睇到啊头有一个点啦，膊头有两点啦，然之后手掌有两点咁样。你明唔明我讲乜嘢？ 我明嘅。 系啦，咁当咧佢侧边咧就有个细嘅图画，唔系图画，系一个影片啦，就系、是一啲姑娘啦，咁就去做嗰啲动作，咁、就你就跟住佢做啦。咁你有阵时有得跟住佢做，咁你唔知自己做得啱唔啱噶嘛？咁嗰个框框同点点咧就帮到佢哋啦。假设佢框框。有九格咁样啦，假设佢咧就要只手系要举高去到嗰一格，佢先为止系 OK 嘅，手掌要掂到嗰一格就为止够高啦，咁样，咁佢就可以帮到啲复康者。哦，原来我知道我呢一个动作我举得够高啦，而唔系举到少少就以为自己举咗啦，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就可以帮到一啲患者咧，就会知道哦，原来我做呢一个动作咧就系为之啱啦。我原来只脚咧举到咁高咧就为之啱啦，咁样。咁我觉得其实呢一个系的而且确系帮到佢哋了解到自己，咦 ，OK， 原来我做得啱。咁当佢哋知道自己做得啱嘅时候，咁佢哋就会继续有恒心去做落去。同埋咧呢个 app 咧唔单止系会帮佢哋去纠正佢哋嘅动作啦，其实会有计分比赛添噶，因为想增加多啲嘅趣味性，就系俾佢哋觉得啊。唔好咁闷啦，日日好似喺屋企咁样，其实好似我哋跑步咁啫嘛，我哋追时间啊，有阵时会见到个时间嘅时候，自己会有动力去做多啲或者做耐啲咁样噶嘛。咁佢而家有咗呢啲计分制咧，就可以俾到即系自己好似。 打机咁样啊。 嗯， 我今日做够呢一个，我可能有五十分，我做到几组 set 嘅动作，我就有八十分咁样，咁就令到佢哋会有一啲兴趣，提高翻佢哋嗰个动力咯。 嗯，有奖品就更加好啦。 嗱，奖品呢样嘢咧， 咁咪攞个分嚟，佢冇用噶。 咁嗱，咁奖品嘅话，如果系咁，我建议大家就揾小白咯，系啦，可以 咩事啊？ 可以上网揾小白，诶、欸，小白啊，我今日做够咗几多分、啊？你可唔可以吓 约出嚟饮餐茶啊？ 应该叫翻研发个 app 嗰个人出嚟，咁啊叫佢即系做翻啲有奖品嘅制度。 唔系，反而唔关个应用程式事，可能系个中心咯，系咪啊？即是个中心啊， 系咯系咯， 个中心帮佢哋去做呢一样嘢咯，即系假设翻到诊所，我睇翻个 app， 见到你有记录，做咗一个星期，可能加埋有二百几分，你就可以换一啲礼物咁样，咁可能呢一啲都 OK 喎，系嘛？ 直头个 app 要弹出嚟话你而家已经得到啲咩啦， 系啦，你已经有呢一个奖品啦， 咁我意欲咪大啲咯， 系啊，我系 F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嚟讲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Doesn't matter, I be the one, my own trendsetter. All queens on my mind, Britney, do it one more time. 人怎么要守一个温度，不必你早晚或迟早。没有谱，想想我怎么打造？假使你亦畏高，悬崖上捉我，无谓追赶标榜的指数。哎，来印证你自。 2K 还趁我么？呢个时候又系要听下花啦噃。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啊，晨光第一线嘅职场后花园，哇！我啊攞住个泥耙啊，攞埋呢个水壶。准备淋花啦！早晨啊，花艺师安安。 早晨，小白。 喂，种花咧，或者你花艺师咧，泥耙呢啲用唔用得着噶？其实 花艺师唔用噶， 唔用啊， 系我哋 农夫先用。 系啊，我哋 sorry， 我哋通常花剪啦，要除刺嗰啲啦，跟住又另外要胶纸啊，同埋摘花。 胶纸， 我哋 文具铺嗰啲啊， 胶纸就系包嗰个可能系花纸啦，咁但系如果包花就花嘅胶纸啦。 花嘅胶纸啊， 系摘花好多种，可 以点样啊？花嘅胶纸 是綠色，是很貴的，這個是貴的，你不是說貴不貴，是貴的來的，這個是， 不是，即是那些電線膠布那些朋 友，我那些是啦，但是濕水都不緊要的， 嗯，等於電線膠布那樣，就是， 電線膠布是這樣，我不知道， 是不是電線膠布來的，其實， 不是的，是花綠色的， 電線膠布都有綠色的， 是嗎？是啊，我不會用來，我不是黑色的嗎？ 我介紹一些五金的朋友給你認識啦，你們在膠紙上面可以交流一下， 有彈性啊，可以掹長的，哎， 電線膠布都是的， 是嗎？佢就係彈性，跟住先捆得捆得好實， 都係捆得好實。 咁下次交換用， 好啊！ 你攞一啲，我啲好貴喎。 電線膠布，我嗰啲唔 係 好貴。 啊，咁你唔好用我啲啦，我用你嗰啲。 係咯係咯。 係咯，就係咁啦。 我屋企捆電線攞翻你嗰啲嚟。 O K， 跟住你啲工具係都咁上下嘅啫。 工具 O K， 冇乜特別嘢。剪紙嘅紙就唔好嚟剪花啦。 嗯。 啊，基本嘢。 有冇特別嘅教剪㗎？ 有剪花嘅教剪有都有好十好幾十把。 係啊。 係啊，唔同。 全部有名㗎。 有啲有啲係有牌子貴嘢啦，係，日本有日本嘅花啦，花剪。 即係佢有冇型號啊？例如我哋而家用好似手術咁樣， 咁又 一號教剪、三號教剪， 咁又冇 剪呢個葉咧，我哋用七號半。 通常冇咁仔細，咁我哋可能係日本就覺得靚啲嗰日本嘅花剪啦，跟住有啲就係我嚟日本花剪都有幾種嘅，有啲可能剪粗啲，你花嗰啲之前講嗰啲好粗嘅勁咧，好似樹枝咁粗啲，咁就用另外一種花剪啦。 佢用鋸嘅咯，樹枝咁粗。 鋸其實就都會有人用到嘅。 会有人用到 的，要好大型嗰啲咯。咁我哋而家就未需要啦。 德州嗰啲咯，整 锯人，跟住我哋嗰啲 神早流流喺 教普通教剪咯，普通教剪就唔得噶啦，剪个纸咧就唔好剪花啦，剪花又唔好剪纸啊，剪个布又唔好剪纸呢啲。 总之去翻嗰啲专门铺头啦，都揾翻嗰啲教剪就最好啦。喂，嗱，今日我哋今日有个咩花介绍下先？ 六出花。咁其实香港人咧， 六系一二三四五六个六 啦，啊， 出系出入个出， 系啦， 啊，六出花， 系啦，啊。咁其实咧，我揾嘅时候系揾荷兰小百合呢个名嘅，因为我好想介绍，我当年系成日都用做花束嘅时候， 嗯， 咁点解咧？因为佢平， 嗯， 咁我哋话好多，我成日都用百合啊嘛，咁呢个咧就系百合科嘅一种嚟嘅，其实百合有好多种，咁我哋平时嘅百合花白色啊，咩香水百合嗰啲咪好大个头嘅，呢个咧就系好细嘅啫，可能系得。 咦，百合，我以前咧读书嘅时候， 嗯， 我好中意百合，因为我识得用纸折百合。 问题系呢个系细型嘅，咁同埋呢个唔系白色嘅，呢个系粉红、粉橙、粉黄 咗啲。 我完全冇事，因为我惊兜唔翻。 好啦，你继续啦，跟住咧。 跟住呢个咧，其实咧手掌咁大，就好似已经有四五支细嘅百合。又已經有手掌咁大， 所以呢個就叫六合花。 咁香港六出花， 六出花， 但香港人咧就叫做荷蘭小百合嘅，就話我執啲荷蘭小百合啦咁樣。咁，其實佢唔係淨係荷蘭出嘅，咁，但唔知點解，可能香港入嘅， 可能南非都有咧呢啲。 我可能唔係係南美嘅花嚟嘅，即係智利啊、巴西啊、秘魯、 阿 根廷、墨西哥嗰啲嘅。咁，但係 美斯都睇呢個花大嘅喎， 應該係。 系啊， 讲真， 佢哋系咪周街都有咧？其实呢啲花， 其实喺外国好多地方都周围有花嘅， 系啊 ，even 日本你见到都系。 哇， 喺香港比较少。 喺北海道咧，佢哋真系咁讲一句，就系周街啲花咧都系好靓。 系啊，收球啊，真 系 好靓。 系啊，即系你想摆喺地下，即系用个泥土种啊种啊咁样，童话故事咁。 洗手间都有，公厕都有，真系好多靓花。 如果香港可以即系成为一个花之都咧，我谂即系香港人会生活得更加开心。 第一件事就系要大家爱花同埋有公德心啲先啦。 系咯， 咁就唔摘花， 路边的野花不掉彩。 咁你有呢样嘢先好做呢样嘢啦。咁咪几靓嘅花都冇。 明白。喂，讲翻呢一个六合花先。 你终于肯讲翻呢个。 系啊，六出花。 系啊，六出啦。哎，我又出咗眼红嘅笑到。咁佢因为佢平，我嗰阵时买花真系好衰啊！即系啲朋友仔成日客人嗰啲就话唔好咁贵安咯，我 budget 有限啊。咁但系佢扎到鬼咁死大，好大扎，但系咁我哋就 要霸气， 要霸气，要型，系啦， 又 要大，又 唔 俾咁多钱，即系大家都明白啦呢样嘢吓。咁我就会用呢个花咯，系咁，因为佢又系欧洲嘅花，但系又平，咁又见得下人，咁我就会将佢即系可能会代替有阵时买唔到靓嘅颜色嘅绣球啦，可能我会买三四个，将佢变成一扎好似细球绣球咁大啦，咁塞落去， 咁咯。咁因为佢比较平嘛，咁绣球可能80蚊一个，咁呢个可能我买一扎里边都可能80蚊咁，好大扎，好大束咁样，因为佢唔系支支卖嘅。 而家都系咁嘅价格。 不嬲都好平嘅花墟呢只，系、 哦、 就其实都一定系外国嘅花嚟嘅呢个，系咁啊比较属于平嘅种花。 但系摆 office 得唔得噶？ 得得 又得啊 ？OK 噶，系啊。 香味有好似有啲， 我记得好似有少少，我唔好记得啦，因为我买亲呢个嘅时候都集埋其他花一齐，咁我都唔好记得有冇、啊，应该唔系咁大香味嘅，以我所知。咁、但系重点就系比较脆弱啲，即系有阵时可能平咧，你见到花一大堆摆喺度咧，可能有啲。折扣嘅花咧、可能系因为甩咗啲头，咁你要买嘅时候小心啲咯、因为佢一枝花里边系见到有四五支小百合变成一支嘛，即系一支百合，你知平时买一支百合都可能有两头啦，咁、呢个可能系三四头啦呢、這个百合，但系细细只，可能 但三四头可能三同四个头就已经缩咗嘅， 可能甩咗两个头咁样咯，咁、你要睇嘅时候小心啲啦。咁、如果佢比较价钱比较高翻少少正常嘅价钱嘅话，冇话特别哇20蚊一大。扎嘅话咧，咁可能就冇咁容易会甩啦。咁但系都系比较脆弱，大家个头即系佢唔可以摄喺个花束嘅底，佢、要摄喺高少少，因为好容易你扭花嘅时候就会整断咗佢。 明白嘅。喂，我呢个花咧，如果我喺花墟买啦，买嘅时候咧，我应该系买佢仲系花冧啊，开紧啦，开晒啊，定系点样？ 即系睇下你想摆几耐，同埋你咩用法 啦。我梗系谂住摆耐啲啦。 譬如我系听日先送花俾人嘅，我系送俾人，我想去见到最灿烂嘅嗰一面。 咁啊，开晒先。 咁我就会拣差唔多。开咗咯，我开咗先肯定佢一定会开嘛，即系有啲花系真系唔开，你知道百合。 佢开咗，你翻翻屋企滴营养液先咁样。 滴营养液会好啲嘅，系啦。咁但系有阵时都唔识 用嘅。滴喺边啊？滴个花入边啦，定系 滴个花点啊？滴啲水嗰度，你系咪话？滴啲水度， 滴 啲水度啊！搞错啊！讲唔好唔知。 唔系，我就系挑战下啊嘛！成日都话滴喺啲水嗰度营养液。 挑战我嘅。 咁但可唔可以将啲？将啲嘢直接好似眼上水咁滴落啲花，唔得嘅， 唔得啊！ 好彩我就系问一问咯， 系一段稀释嘅大佬， 唔系有啲听众即系当佢咁就咁滴落去嘛，系咪？ 系啊，咁佢系非常之长寿啊。 系咩？ 唔使家人入到，应该可以摆12日嘅。咁所以有可能你买嘅小心啲，翻去嘅时候可能佢已经摆7日噶啦。 哦，今日少咗一个星期咯。 系啊，所以你要提即系凭经验咯。 如果你问我嘅话咧。即系又要正又要平又要靓咧，买佢仲系花冧，或者啱啱想开嗰阵时啦， 冇错，通常佢都开， 系啦，买翻去啦，就滴营养液，咁你起码摆到三个星期，坐三个星期望一个月， 应该可以，起码都10日，即系啲人话摆花。你翻屋企摆几耐？就睇、你买嘅时候，你买咧嘅时候，人哋寿命12日，你呢翻屋企嘅时候都第11日啊，咁梗系摆得一日啦。 我屋企啲花你知唔知啊？成日咧买咗啲花挤喺屋企咧。 你唔理佢噶嘛？你供奉 唔系啊？我都理佢嘅，但系有阵时佢已经干咗啦，干咗我都想换咗佢噶。 系， 哎，又冇人理，孤儿寡妇咁样。 你唔系 家， 你谂住干咗就死会翻生系嘛？其实如果死咗就唔会翻生噶啦。你 干咗又要等我买个第二支咁，所以我咪成日喺度补习咯，喺你身上边睇下啲咩花可以摆下嘛。呢个都可以即系荷兰小百合啊嘛。 系啦，如果你翻去嘅系啦，你买嘅时候你咪拣啲未开嘅咯，未开嗰啲咪摆12日咯。 咩颜色系最靓咧？你觉得呢、 其实佢真系好多颜色噶，我资料显示得咁少，但我见过都好多，有白色啦，有橙色，有黄色。所有大部分嘅花都系沟出嚟噶啦，系啊，有啲杂色嘅。 沟出嚟唔紧要，唔系喷噶嘛。 一定唔系， 一定唔系喷。 因为佢脆弱，佢冇可能喷嘅。 系啊， 你知道玫瑰花有啲有几种玫瑰？ 蓝玫瑰。 有一种染嘅染色玫瑰咧，系本身喺个根里边，你即系你培植佢嘅时候已经系有体内发出嚟个花瓣本身变色啦。咁、有啲咧即系喷上去，譬如金嗰啲玫瑰，你见到有啲系用嗰啲花嘅上色液嚟喷上去满天星系最多嘅。吓，点解满天星你会见到嗰个粉红粉紫满天星会咁平嘅？即系几廿蚊一大扎，点解嗰个得几廿蚊得两支咧？即系颜色 一个咧系要用心机，慢慢令到啲颜色咧就自己食入去个花瓣入边嘅。一个咧就咁， 系啦，就喺大陆咧最主要就系可能一个好大好似淋水嘅一个大喷壶咁样，即系系咁对啲花系咁面系咁喷咯。嗰啲满天星颜色系咁样嚟嘅，内地嘅满天星颜色嘅，嗱嗰啲就会平好多。咁啊呢只花咁脆弱系冇可能喷上去嘅，系啦，咁以粉色为主，同埋通常唔系正式嘅，就会见到佢有啲花纹嘅。呢张相都系啦，咁就其实。是很常用的，是在日本啊香港啊都是啊这个啊 是啊、哦、这个是 你有冇得好靓啊？呢个橙系咪一个啊高雅嘅感觉？ 有少少想摆喺屋企嘅呢个。 可以啊，呢个但系乐富应该冇得卖。但系咧，花墟成日都有嘅。 花墟收几点啊？ 经常有嘅，花墟系唔收嘅。 系咩？ 系啊， 24小时嘅咩？ 系啊，其实你咩？ 你讲真噶？ 我讲真噶。 我真係唔知喎， 冇嘅，因為佢哋外國嘅花咧，可能有啲係跟船、跟飛機 ，sorry 唔係跟船，飛機嘛，可能夜晚先會上貨。 哦、 其實同呢、這個果欄係差唔多嘅， 係啊， 所以我鋪頭係24噶， 哦， 係啊，你哋朝頭早你5点去買花又得，4点又得，夜晚黑都有啲係唔收嘅，當然唔係每一間啦。 凌晨點幾鐘又可以去睇下花， 應該會有啲花鋪都開嘅，所以你唔知啦。 唔知道啊，好彩喺你身上面學咗。 但唔一定間間都會有嘅，有啲係專做花束嗰啲，可能佢覺得唔需要，或者佢有第二個倉可以收貨嘅。即係做一個好好嘅運輸服務，就唔需要開住個鋪等佢啲貨嚟啦。 嗯， 但有啲細嘅鋪頭可能開咗十幾十年嘅，我得呢間鋪嘅啫。咁可能佢夜晚都會開。 明白明白，好咁，大家可以考慮一下呢個荷蘭小 百合。這個剪短佢啦，擺喺個 office 細鋪咁就得啦。 嚇， 大大鋪就得，其實都係高嘅，都係長。 高嘅，靚嘅。 咁長。 六尺花。大概尺半到啦， 系啦，咁你可以剪短佢噶嘛，买翻嚟尺半啫，你可以剪短佢噶。 明白明白，好，今日朝早唔该晒，安安介绍咗呢个六七八，安安，拜拜， 拜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我点知道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神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朝早7:09嘅早上啦，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神光第一线啦，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咁啊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权浩小白喺度啦，咁啊另外 Vicky 都喺度，早晨， 早晨早晨， 跟住咧就系 Didi 都喺度啦，早晨啊 Didi， 早晨啊两位， 早晨 你好啊， Didi、 今日朝头早咧咁啊交通方面系咪都算系唔错咧？ 系唔错就唔系噶， 哎呀， 神咁早有宗交通意外咧，同埋喺主要嘅隧道，不过好彩喺几分钟前咧就。啱啱清理好， 唔怪之得啦。见你入嚟嘅时候都面带唔系面有面带微笑嘅，咁就算有意外，真系已经搞掂咗啦。 系啦，好彩咯，真系。咁啊，就系红磡海底隧道啦，九龙去翻港岛方向近行政大楼嘅，咁喺几分钟前清理好。咁但系咁早咧，都影响到有车龙嘅，龙尾排到去爱民村嘅，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啦，近住行政大楼嘅交通意外咧，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而家排到去爱民村嘅。咁另外咧，都有个塔树喺赤柱啊，就系黄。黄麻角道来回方向介乎黄麻角径至到赤柱军营一段需要全线封闭的来回方向在赤柱，所以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揸车朋友留意了。再讲多次，就是受塔树影响，赤柱的黄麻角路来回方向介乎黄麻角径至到赤柱军营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另外九龙城的贾炳达道较早前有爆水管，贾炳达道去回东头村方向介乎獅子，即係其實喺東頭村方，即係新蒲崗方向啊。介乎獅子石道至到猴王道一段咧，都係仍然全線封閉嘅。咁另外一個好消息就係全錦交匯處嗰度開翻啦。咁之前全錦交匯處有爆水管需要封閉嘅，全錦交匯處近住惠泉路，而家封路咧就已經重開。咁路面方面咧，就都係嗰樽頸位啦，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比較擠塞，龍尾排到去果欄嘅。咁都有個高鐵消息提一提你，雖然話而家係冇曬颱風啦，係咪？但是内地的铁路单位通报，因为仍然是受台风影响，所以高铁今日部分往来香港西九龙站和内地的列车服务都是取消，是部分的高铁，自己就去 check 下究竟我搭车有没有受影响呢，这样。 是啦，咁路上面啦，可能一啲主要干道啊，或者过海嘅时候咧，都仲有部分地方咧比较上挤塞啊，吓，咁大家留意住啦，咁要让一让，咁始终翻学 即係有小朋友喺度出出入入嘅話咧，咁路面上面梗係多咗人噶啦，咁一定係擠塞咗啲噶啦。咁啊睇翻今日星期三啦，星期一、星期二其實翻學嘅時段係咪交通都大致上係 OK 噶啲啲？ 但係真係繁忙咗好多，咪冇意外啊，冇壞車其實 OK。但係琴日真係好多意外啊，壞車加上港鐵咧又有啲事故咧，哇！琴日都好忙啊，咁即係路面上咧一翻學真係多咗好多好多車。 係咯，咁啊，所以大家 嚇影響嘅一定。 越想快嘅就大家即係遵守翻呢個交通規則啦，咁啊可以用最快嘅方法去到噶啦嚇。 最快嘅方法去到，你見到有啲微笑咧。 係喎、哦， 最快方法去到，我相信好多人咧都好想最快嘅方法咧去到咧呢一個叫做因為新嘅呢個蓮塘快線啦，城巴咧就營辦咗一條蓮塘快線啦、就係來往大圍站至到香園圍口岸嘅。係，咁啊好啊，你知啦，呢一條線不嬲都有嘅，但係而家做乜嘢咧？就係、試行試一個月咋，試下水温先。一個月咧，平日都加班啦，唔、 哦、 係加班，應該平日有呢個班次， 增薪班次。 冇錯，假期咧就加班。 嗯， 咁呢一個咧就係來往大圍站同埋香園圍口岸啦，佢就會經邊度嘅咧？就係途經秦石村啦、沙田圍啦、沙田第一城、石門嘅濱景花園、廣福村、大埔墟同埋太和嘅。咁、 哦、 咧，你又唔使搭啦，你自己有揸車去嘅口岸。 唔係，咁如果佢有車，我咪搭車咯。 係啊，搭車方便。 因為佢會 小巴中意搭巴士。 我聽頭先阿 Didi 講佢嗰個路線咧，佢就喺即係城門河一帶嘅另外一嗰邊咧，秦石嗰邊行啦， 喺沙田 第一城啦，跟住佢就已經行。吐露港公路就入咗入广福村，系啦，广福村跟住仲有咩站啊？大埔、 大埔墟同埋太和。 哦，大埔墟同太和系咯。咁、你搭车嘅话又咁佢跟住大埔墟太和唔知佢行边条路，佢都应该系行翻嗰边粉锦嗰边就去翻。 系啦，去粉锦嗰直去翻，因为我记得有一条专线嘅巴士系由粉岭个港铁站直接去到呢一个嘅香园围口岸嘅。 系啦，咁如果去到嘅话都方便，因为呢个口岸虽然就冇铁路咧就接驳住啦，咁但系如果多啲陆路交通去嘅话，就可以增加佢嗰、那个即系。使用量啊，其實係好事嚟，因為呢、這個叫做蓮塘香園圍口岸咧，咁、我自己都有去過，咁、我嗰陣時去嘅原因就係因為貪佢人少， 係而家越嚟越多啦， 而家越嚟越多人，咁啊貪佢人少啦，咁啊佢亦都有一個我記得啱開嘅時候，我哋晨光交通天文台都有講過咧，就係佢嗰個停車場嘅問題啦，係 冇錯冇錯， 咁嗰陣時都好多傳媒講翻就係話佢嗰個停車場就係之前係冇 book 嘅，係唔使 book 嘅，咁就你就 好混亂咯， 係啦，咁啊一揸入去，咁但係發現啲人咧就寧願俾錢。就擺架車喺度，就可能一擺就擺過夜又剩。 係啊係啊。 咁邊有啲朋友咧，佢就揸車過嚟嘅時候咧就冇 位 啦。跟住後屘有 book 嘅時候咧，就發覺啲人都係唔走咁樣。咁又係寧願俾錢。 嗯。 好啦，咁於是乎而家政府就加咗嗰個叫做停車場嘅費用啦。咁、你 book 咗之後，然後如果你係超時嘅話咧，就好似我唔 exact 嚟嘅，但係佢有個幾高昂嘅 付款， 即係可能譬如 double pay 咁樣。 係。 咁啲人梗係哇喺。个价钱贵咗好多咯， 唔制啦， 梗系唔制啦，咁就即系尽量咧都系准时就走啦咁样。 其实都系嘅，我成日觉得咧，每一个政策咧都要慢慢试，即系第一日、第二日你未知道个真章嘅，即系要慢慢先知道哦，原来咁样做系衍生咗好多问题出嚟。 人同人相处啊，都唔系一日了解咗个人啦、啊。 路遥知马力，日久 见 人 心啊！ 其实呢八个字嘅真言咧，啲长辈讲真系冇错噶，真系你要识得去耐。 十个字啊， 路遥知马力系，快一份未瞓醒啲，系唔 紧要， 食咗两个字啲冇错，你讲得啱，十个字真系嘅，你识得耐啦，即系先清楚嗰人系咩人嘅，啱啱睇边度识啊，系咪先？ 系啊， 同埋佢隐藏嘅性格咧，系会唔可以隐藏得太耐嘅，会爆发出嚟，系咁就 系 咁噶啦。 咁呢个口岸咧，其实我自己即系都有去过嘅时候咧，觉得佢好都非常干净， 系 即系亦都好正咁，咁亦都过关嘅速度咧，我自己觉得都好快，因为你过咗过去之后咁。喺內地口岸嗰度亦都即刻到啦，咁一出埋關，即係我自己喺內地入境，跟住就已經去到佢有個站，即係內地嘅地鐵咧。 嗯， 內地嘅地鐵好似有個叫做蓮塘口岸站咁樣嘅。 喺深係啊，係內地嗰邊係應該叫蓮塘，香港咧就叫做香園圍咁樣咯。 係啦，係啦， 係啊。 咁所以咧就去到嘅時候，亦都可以即刻駁到內地嘅交通工具， 非常係 啦。咁所以都係方便嘅。 係啦，咁我講埋佢個詳情先啦。咁而家往返大圍站至到香園圍口岸嘅呢條路線叫 B8 再次加強，即係其實佢本身咧淨係星期六日嘅啫。 嚇！ 而家咧就唔係啦，就九月一號開始至到10月6日呢一個月咧。就想試下平日咧提供服務，咁睇下提供咗 多唔多人用。 系啦，冇错啦，多人用咪用，开咪开咯。 哎、多人用，咁我咪 大家用， 要同大家一齐逼啦。趁而家少人用嘅时候，我仲谂住成日会经呢个口岸过去。 系咁唔紧要，大家分享嘛。 咁啊系， 晨光都系提出人哋分享。 咁梗系啦，因为呢个口岸其实同我有啲近嘅。 系啊，好方便。 因为佢我住喺八仙岭附近啦，其实呢个口岸喺八仙岭另外嗰边，即系我兜个圈咁我就会去到咯。 一定系方便我去其他口岸啦，而且你自己仲可以揸车，仲可以book位，方便好多。 系啊，如果你佢有啲日拍嘅、 嗯， 我記得有啲日拍嘅，即系你一 book 嘅時候，就可能朝頭早你開始拍就拍到拍全日咁樣嘅，咁你咪可以自己計翻咯。即係如果你多屋企人嘅，咁咪其實隨時個價錢係啊個價錢可能都值得諗啊，都唔錯啊咁樣。 各有各嘅選擇咯，但係你唔揸車嘅呢個選擇都好好噶。咁但係你記住，佢雖然開平日咧時間唔係全日嘅，大家記住啊，大圍站開咧只係朝頭早十點到一點， 哦、 即係三個鐘頭啊，十一、十二，即係三個鐘頭啫。記住啊，大圍站開咧就朝頭早十點到一點。香园围开咧就只系四点到二十十点系啦， 四点到十点到 十 点到二十二点啊， 系啦2200即系到十点，系啦，大家留意哦。大围站开几点钟啊？就系 十点到一点。 香园围开咧就系 四点 到 十 点，但系咧就划一咧就系三十分钟一班嘅。咁睇下到时如果真系有所需要嘅，先上升同调整啦。仲未讲完嘅，星期六日公众假期咧，好消息就系佢延长咗服务时间啊，而家延长到咧。香園圍口岸咧就係朝頭早七點三到夜晚嘅十點，即係平時可能係九點鐘閂咁啦。佢、 哦、 一到十點鐘，咁大圍站咧就係朝頭早嘅六點鐘到夜晚嘅八點半。咁、就同埋咧，而家部分時間咧會由三十分鐘咧就改做二十分鐘一班啦。某啲時段啊、 哦，加密咗班次。 係啦，加密班次同埋延長時間嘅。咁、 嗯、 當然啦，如果實際情況好多人咧，可能佢都會即刻加開啦。咁大家記住啦，香園圍嘅尾班車就延長到夜晚嘅十點鐘開。 好 啊，幾好啊，又加班又延長。 系，记得记得，今日大家有唔同嘅陆路口岸可以过关啦。 冇错， 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咧，问一问 Vicky 先 ，Vicky 出边点啊？ 出边天气都好好、啊，今日都唔错个、啊、天气、 嗯。 不过咧，就今日个天咧就比较冇琴日咁光啦。 系， 即系咧，都见到都多云、啊，真系，同埋有啲云咧，就都即系。灰灰地啊，咁所以咧，大家都真系要带定把遮出街，因为今日咧都可能会有骤雨啦，都系多云比较多嘅。咁但系都唔紧要，都见到有阳光喺度嘅。 啊，咁好啦。 系啊，天气开始咧，真系一日一日咁样咧，比最高嘅温度啊，今日最高气温去到三十度啫。我记得琴日咧呢个时间最高气温咧就系去到三十一度噶嘛，话今日最高。 系啊。 咁所以都开始凉啦，应该。 哦，咁啊。是咁啱啫，咁其实香港九月份啊、十月啊、十一月都仲有机会，都仲系热热地嘅。 系，不过今日真系出边有风嘅，啲树咧都有喐嘅，吹喐佢哋嘅。咁其实前几日唔知小白有冇见到天空咧出现咗一个现象噃、 哦？ 有冇影到相呢？就关于个太阳附近嘅、 哦、日云嗰、那个，哎，我系我曾经有影过日云啊，都系好靓。 哦，咁你嗰日有冇睇啊？星期一嚟噶， 我星期一嗰日睇唔到嘅，其实耐唔耐都会有一次有日云嘅。咁我特别住喺系啊，我住喺乡郊地方咧，接触日云嘅机会其实系会比市区大嘅。 嗯，系啊，其实日云系啲乜嘢嚟嘅咧？其实天文台就指一个日云咧，就系围绕住个太阳嘅彩虹嚟嘅，咁即系一个圈，好似框住咗个太阳咁样。 嗯， 咁其实日云咧就系阳光穿过咗由冰晶组成嘅呢个卷状云。然之后就太阳嘅光咧折射出嚟嘅，咁、 嗯、 当然佢就系有红橙黄绿，呢、这个蓝睇先，红橙黄绿蓝定紫啦， 系 系啦，咁跟住之后咧，原来日云咧都有分小云同埋大云噶 喎。哦，系啦，咁大家留意住啦吓，唔该晒 Vicky。咁而家出边二十八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80%嘅。嚟到早上嘅7:20啦，咁样有今日朝头早嘅晨光大学。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晨光大学入边啦，电话旁边咧就邀请咗啊，注册中医师陈佩斯医师。早晨 ，Terry。 早晨，小白。 早晨，最近咧虽然都系早起噶啦，但系咧个睡眠质素咧，我觉得比较上差。可能因為夜晚咧，好多時都會醒嘅，即係可能好多原因啦。有陣時久快，又或者心水不寧嘅咧，都會醒。有冇啲辦法可以解解救我啊？意思意思， 係咪因為要開學啦，所以就會緊張啲？好多媽媽都係咁喎。 你呢個講法又非常之有道理，真係可能開學都有關喎，即係都會諗下小朋友會唔會腹皮瞓得唔好啊，又擔心佢會唔會半夜醒咗去望一望，都有呢個諗法喎。 是啊，因为呢开学的时候都很多妈妈讲话，喂，好像睡得不是几好啊，又怕不肯起身啊，又或者晨早起了身啊，这样啦。咁啊，这个呢如果有原因的，即譬如啊，可能我听日考试，或者哎呀呢排可能啱啱开学嘅啫，有啲原因嘅瞓得唔系几好啦，如果解释得合理嘅话都可以接受嘅。通常我哋过一段时间适应咗呢就会冇乜问题㗎啦。 咁如果小朋友失眠同大人失眠同长者失眠，其实系咪有几个唔同嘅范畴喺度㗎？ 咁我哋首先要知道咩叫瞓觉先。咁啊瞓觉呢我哋就係呢讲呢中医角度嚟讲就係啲阳气要收埋啦。我哋呢瞓醒觉擘大眼嘅时候就阳气出嚟喇喎。咁我哋就用 energy 啦，用能量啦，咁我哋就活动啦。咁好啦，咁到咗瞓觉嘅时候呢啲能量呢慢慢收去入面啦，所以我哋就开始攰啦，唔好想喐啦，就睡意就去瞓觉啦。咁呢个就係瞓觉。咁如果你话啊唔係喎，我瞓唔着喎，仲好精神，或者哎呀个脑仲喺度转紧喎，咁样啦，咁即係代表呢我哋啲能量啲阳气呢冇收埋到啦，仍然用緊。咁所以呢呢、這个就係失眠。咁而呢小朋友呢无论小朋友啦、成年人啦，或者长者嚟讲咧，都系我哋阳气唔收，我哋就失眠啦。咁个原因当然有少少唔同嘅，譬如小朋友嚟讲，佢就好活跃啦，即系阳气就不停喺度我哋个容易升发一啲。因为咧，如果譬如我哋用一年四季嚟讲啦，春夏秋冬咧，小朋友就好明显系啲春天、夏天嘅情况，因为咧。佢哋即係發展得好快啦，即係眨下眼，出年已經又高咗咯喎，咁樣，咁所以咧，佢哋有用不完嘅精力嘅，咁如果佢哋咧未用曬，佢哋好，於是就不停想繼續用咧，咁佢哋就唔瞓噶，要去到咧用曬好攰嗰刻，佢先瞓到覺嘅。 哦，呢又似喎，係喎。 係啦，咁所以我哋咪成日話咧，啲小朋友臨瞓之前唔好太刺激佢啊，唔好嚇佢哋啊，咁樣嘅。 嚇，我就淨係諗住咧，啲小朋友臨瞓之前咧就唔好玩到咁癲，因為覺得又玩得癲咧，佢哋就投入唔到瞓覺嗰個情緒啊。 系啦，因为佢哋啲阳气比较往外蒸发多少少，所以佢哋好难收啦。咁所以我哋如果太刺激佢咧，临瞓之前咧，佢哋就比较难瞓啲嘅。呢个系事实嚟噶。咁所以我哋咧，即系传统嚟嘅侍卫咧，真系冇忽视啦。 系，明白。 咁而另外成年人咧，咁成年人就唔同啦。成年人就比较真系多烦恼好多啦。即系小朋友就烦恼就相对简单啦，可能就读书啦。即系我哋就多好多啦，系咪啊？可能如果有长者要照顾啦，又或者系工作啊、生活压力啊，咁就比较多啦。咁于是咧，好多嘢烦咧，我哋就会好绷紧嘅。嗱，大家咧瞓得唔好嘅人咧，即系摸下自己个头，譬如话而家即刻摸下啦，你发觉都系咧摸个头咧，喺咦胀胀地嘅好多位置，或者而家揿下啲头嘅皮肤嘅位置，一啲又胀啦，又紧啦咁样嘅，因为代表咧啲气血咧都系。是集中在头度，他们不肯下去，即不肯去向下收，于是我们就会头昏脑胀的了，睡得不好了。是的，那长者呢就是什么呢？长者很明显我们叫做肾虚了，跟这个即肾比较功能差有关，因为我们长期睡得不好啦，那呢那个我哋讲咧，肾系咩意思呢？肾就好似我哋个库房嘅。咁当我哋咧瞓觉嘅时候咧，啲能量啊、阳气就会收翻落个肾度啦。咁但系，咦？长者嚟讲咧，相对身体可能真系弱啲啦，或者咧真系好多长者都话：，我成日都长期唔够瞓噶啦，好难瞓得冧啦，咁样啦。咁于是咧，啲阳气收唔翻落个肾度咧，久而久之咧就会肾虚，因为肾唔够就不停透支噶啦嘛，咁个肾就会弱啦。咁呢个就主要系长者嘅问题啦。 系，咁如果你话成人，你就话多烦恼，可能个头皮有啲譬如胀胀地，咁系咪按下个头其实就可以帮助入眠呢？ 是啊，冇错啊，因为我哋瞓唔到嘅时候咧，好多时都系个人都好紧张啦。咁样，如果我哋咧去按下个头，譬如点解我成日都同即系同你倾过噶？我哋可以梳下头啊，咁样嘅。 哦，系啊，系啊，记得噶，系啊。 系啦、 啊。哇，咁啊半夜起身无啦梳头，我惊吓到人都瞓唔到。 吓到隔篱嗰个系咪？ 系啊，系啊， 系咪？咁其实唔紧要嘅，我哋仲有手指嘅，我哋用手指按摩我哋嘅头皮嘅，瞓得唔好嘅时候。 五指梳。 系啦、啊，我哋都唔会起身去梳头啦，咁样吓。其实瞓喺度咧，按摩我个头都得嘅，因为点解咧？正正就系啲气血咧，佢即系湿实晒啊，张实晒喺个头嗰度啊嘛。咁、如果系通过按摩啦，我哋日常咧梗系梳头啦，咁瞓喺度可以用下手指去按摩，尤其胀嗰啲位置，去轻轻按下咧，按下之后咧，个加上个深呼吸咧，令到啲气血流通到啊。因为之前就系湿实晒个脑度啊嘛，咁我哋令到佢 疏通下佢，即係按摩同疏通下啲氣血啦。咁樣咧，亦都咧深呼吸，令到個人去放鬆咧，啲氣血行到就容易咧去收翻落個腎度啦。咁所以通常放鬆咗咧，個人就有睡意啦，咁就可以容易瞓著啦。 唔怪即係唔係即係嗰啲人咧，成日都係坐嗰啲咩坐按摩椅啊，成日坐坐一瞓著咗，就係因為按曬佢全身嗰啲即係血氣行得好咁，所以就瞓著。 都會㗎，總之你覺得好放鬆嗰刻咧，你就容易瞓得著㗎啦。 哦，咁我見啲人咧，譬如做運動嘅，例如係行山、跑步，或者你自己啲訓練，甚至乎曬太陽曬得多咧，好似如果照你咁講嘅，係咪因為佢吸收咗好多陽氣未散到，咁於是乎就會影響佢夜晚嘅睡眠質素㗎？ 嗱，咁我睇下做運動係咩時間喎？譬如我哋做運動係日頭嘅時間啦，日頭咧曬太陽去做運動咧，咁令到咧啲垃圾可以一出汗啦，啲垃圾可以排出嚟啦。而咧做運動出汗時候，將啲氣血行得好啦，咁所以係有助夜晚黑瞓覺嘅。 哦，咁 但 係 反而係，但係反而臨瞓之前咧去做運動，好多時可能放咗工先做嘅咁樣。咁放咗工之後專做運動嘅時候咧，就反而就因為你。即系瞓觉啦嘛，放工期应该要休息啊，食埋饭瞓觉啦嘛。咁但系你走去做运动咧，就做嗰啲相反嘢，就提取能量咯，唔系收能量咯。咁所以有时提取得嚟咧，反而令到个人咧，醒咗，咁咧就更加难瞓得着嘅。 哦，咁嗱，如果你屋企嘅长者又遇到失眠嘅情况，你头先话都系肾虚噶嘛，咁可以有冇啲咩即系燃眉之急嘅方法，可以即系即刻解决一下，令到佢哋起码瞓咗今晚先？咁有冇啲咁嘅方法咧？ 嗱，可以第一樣嘢浸腳，咁啊聽過咧話啲老人家臨瞓之前可以浸下腳咁樣嘅，係啦，浸腳咧其實令到個腳暖啲喎，咁就暖啲 40度暖水嗰啲啊， 係咯40-50度，好似大約温泉咁樣啦，唔好太熱啦咁樣，因為咧呢一個温度咧令到啲氣血行得好啊，尤其是我哋腳咧就係我哋人體嘅末端啦，咁所以有時好多時候如果氣血比較弱咧就去唔到末端嘅，咁我哋當浸腳嘅時候咧令到啲氣血行得溫存一啲。咁所以我哋咧就亦都熱咧，令到我哋肌肉可以放鬆噶。咁所以我哋就容易入睡啦。所以咧即係失眠嘅時候可以浸浸腳啦。咁你話喂唔得喎，而家我瞓咗喺張牀度，我瞓唔到咯喎，咁樣啦。其實咧就可以頭先講啦，深呼吸啦，按摩個頭仔啦，或者如果咧隔離有啲暖包咧，可以熱敷下個肚仔嘅。系啦，而且个肚脐都令到咧个阳气咧，即系喺个腹部个位置，腹部就系我哋嗰个脾胃啦，同埋我哋有个肾喺嗰个位置嘅，即系中医嘅角度啦。咁所以都系帮助啲气血去行噶。 哦，咁呢啲就叫做即系即刻解决到希望帮到手嗰个瞓觉嘅问题啦。但系如果你话长期嘅啊，都好似比较上个人瞓觉都差少少，有冇啲即系叫做固本培元啊嘅方法，我哋可以考虑一下噶？ 嗱，譬如咧，我哋常見都會有啲食龍眼肉啊，係咪聽過龍眼肉啊？杞子啊，或者紅棗嘅絲啊，斟下水啊，焗下茶飲啦、啊，其實呢個都係可以嘅。不過這個呢個咧，嗰個力都比較弱一啲。如果你話間唔中瞓得唔好咧，飲下就會有啲幫助。咁話喂，長期嚟講，我哋真係要補下腎，我哋啲肌肉好崩緊啊，頭昏腦脹好緊，好辛苦、啊。咁咧時候咧，我哋如果去睇中醫咧，我哋可以通過針灸啦，針灸去喺一啲嘅穴位去處理啦，令啲氣血行得好啦，補下氣血啊，補下脾胃咁樣啦。另外咧，中藥都有嘅，中藥都可以咧，食中藥咧，令到將我哋啲陽氣咧去收翻落下面，係幫助我哋瞓覺啊，健下脾胃咁樣噶。 哦，即係長期失眠咧，有長期失眠嘅對應方法，咁啊揾中醫啦。即係短期嗰啲燃眉之急，可能一兩次突然一瞓唔著，又有嗰啲譬如按摩下頭啊、浸下腳啊呢啲方法嘅，咁啊大家都可以參照一下。咁啊希望大家個夜晚都有覺好瞓。咁就好啦，多谢晒你啊，医师，我希望今晚自己都有觉好瞓啦吓。 好啊，好啊， 好，多谢晒 Cherry，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教育大学迎新营怀疑风化案，警方拘捕一名男子。警方表示，早前接获4名本地女子报案，话分别在全港数区怀疑被一名男子性侵或者偷窥。元朗警区重案组调查之后，寻日在大屿山北拘捕一名28岁姓严的男子。涉嫌非禮和窺淫，正是被扣留調查。 美国第一夫人吉尔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总统拜登检测结果是阴性。白宫表示，吉尔出现轻微症状，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将会留在特拉华州。至于拜登，将会保持定期检测，并且根据疾控中心的指引，在室内和周围有人群聚集的时候戴口罩。拜登今个星期稍后将会出席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白宫未有透露如果拜登在出发之前或者在峰会期间感染新冠病毒的安排。美国近期感染新冠病毒和需要住院的人数上升。白宫说拜登和吉尔都会接种更新版的新冠疫苗加强剂。美国国会山庄前年被冲击事件，极右组织骄傲男孩前领袖塔利奥被判监22年，是事件之中至今被判刑期最长的被告。律师表示会就刑期提出上诉。塔利奥早前被陪审团裁定6项罪名成立，包括煽动、阴谋。检察官认为事件是有计划的恐怖主义行为，建议法官判监33年。辩方就指塔利奥当日并没有出现在国会，要求最多判处15年监禁。塔利奥在判刑之前在庭上发言，形容事件是全国耻辱，向遇袭的执法人员致歉。法官判刑的时候说，当日发生的事损害了支持法治和宪法的美国传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接近周末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讲隧道啊，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之前喺行政大楼对开有意外事故，头先都几塞车噶，龙尾到爱民村。而家意外事故清咗场，不过比较繁忙啲，龙尾康庄道桥面分叉位。红隧港岛入口咧，暂时只系隧道入口范围比较繁忙少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噶啦。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喺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喺小沥源。港岛咧赤柱嘅黄麻角道部分路段咧，因为受到塌树影响啊，黄麻角道来往方向近住黄麻角径至到赤柱军营嗰段咧系封闭咗噶。本来经过嗰度嘅巴士线咧，而家全部都要改路行噶。咁啊，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南地至福亨村嗰段咧，现时系多车。荃湾嘅荃锦交汇处近住惠泉路嗰度，较早前因为爆水管啊，曾经有啲封路措施，今朝早嗰路封路全部开翻。高铁方面，提下大家啦，部分来往香港西九龙站至内地嘅列车服务咧系取消嘅，系部分啊高铁。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全港有近600,000人每日吸烟，烟害仍然影响我哋每一个人。唔想出街，成日都闻到二手烟味。不想有糖果味和五颜六色包装的烟仔引你的仔女去试，想有些方便又有效的戒烟方法帮家人戒烟。活力健康无烟香港控烟策略公众咨询已经展开，在9月30号或之前上 tobacco-free.gov.hk 提出意见。 走在一带一路， 主持林德信带大家认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年轻人，分享他们在香港的故事。 今集的主题是联系与发展，来自非洲的博士研究生会讲下香港如何吸引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学生来学习交流。 Hong Kong universities are highly ranked. Hong Kong itself has that unique experience. 走在一带一路， 9月6号晚上10:20，港台电视31。 二台话你知， 我都谂住出嚟做嘢噶啦，但系作为职场新鲜人，真系冇乜方向、啊。 不如参加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啦！呢、這个计划专为15至24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离校青年提供全面嘅求职平台，除咗有注册社工提供个案管理服务，仲有有薪在职培训。就算冇工作经验都可以参加噶， 听落唔错、啊，有冇啲短期实习试下噶？ 梗系有啦，计划有提供为期1个月嘅工作实习训练，唔单止可以俾学员体验下职场环境，累积经验，出席率达到80%或以上，仲可以申领7300元嘅津贴添。 真系好介绍啦，等我都上计划网站 www.yes.labor.gov.hk。同埋佢哋嘅 Facebook 專頁同埋 Instagram 帳户 yetp.labor.hk 了解多啲先。 以上資訊由勞工處展翅清健計劃提供。 聲音演繹波盛磨利 二台話你知。 愉快感覺瀰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阿欧、小白、 嘉明、 Vicky， 神光第一线。 光第一线，嘉明。 7:37啊，嘉明早晨， 早晨啊， 早晨嘉明， 早晨 ，Hello 小白 ，Hello Vicky，Hello 各位晨光听众啊，哇，我哋系咪夜晚又多个原因出下街啦？而家 点解？ 啱最新消息，国庆烟花强势回归， 哎呀，正， 好开心啊！哇，都等咗好多年啦，我谂有成5年 啦， 系咪啊？五年冇试过喺11咧有烟花睇啦，咁啊，今次咧，终于都正式咧嚟紧嘅下个月啦，10月1日正式再度上演啦，大家都近排咧，其实都夜晚都会讲啦，我哋点解可以夜晚活起来啊？ 系啊，有烟花睇咪可以活起来咯。 系啊，系咪可以啲夜市趁住呢个时候试一试啊？ 系 咯， 嗰啲夜晚嗰啲暴飞啊，睇到呢啲消息之后，都应该谂办法咧，即刻又加价噶啦。 即系咧嚟紧咧，西九文化区咧应该都好多嘢搞，依家就倡议紧咧话，有机会夜市咧都喺呢个西九文化区嗰度去谂紧有冇机会。咁嗱，你又可以睇埋烟花，又可以有啲小商户做下生意。 咁咧，煙花當日咧嗰個即係自助餐嘅供應嘅話，一定係更加緊張，因為有唔少嘅地方其實佢哋食嘢嘅地方已經睇到維港。 係啊，尤其是喺維港兩岸咧，無論係啲酒店又好啦，係一啲大家平時都會覺得啊個價錢可能中高少少嘅地方咧，只要你望到呢一個維港， 係啦， 當晚嘅生意都應該會有翻咁上下嘅。 即係各位家庭觀眾就可以諗就係唔使喺屋企咧就逼得咁辛苦啦，即係屋企可以睇啦。咁你出到酒店咧，或者去嗰啲餐廳亦都可以即係望隔住塊玻璃睇啦，喺公眾嘅地方又唔使同人逼到成身汗啦，咁都有自己嘅吸引力嘅。 係，同埋香港咧，即係始終都係彈丸之地，好近就會見到個叫做海港啦，即 係 好老實，我自己行。 你知唔知我屋企咧？ 你都睇到， 其實都見到維港嘅喎。你估唔到我住咁偏僻嘅地方咧？ 方向問題。 我住大埔再大美督嗰啲咧，其實因為我有天台嘛，咁喺個天台你再擒高少少嘅時候望咧，你會見到如果係佢啲煙花高嘅話咧，咪即係有啲高中低幾個層次嘅。 見到個頭殼頂。 放得高嗰啲咧。我見到㗎喎、 啊、所以咪話囉，你喺大埔都可以觀賞到煙花㗎，喺大美督可能喺下面嗰幾間即係食泰國嘢嗰啲地方又睇到。 踩完個單車就喺嗰度可以，嘩幾開心喎、 啊。所以呢應該有機會激活下個消費嘅，咁老實講起佢即係國慶之日亦都係11黃金周啟動啦，咁可能亦都會多啲旅客嚟到香港啦，咁煙花基本啦，咁睇下到時大家飲食業啊或者零售業可唔可以拆一波銷售出嚟啦，令到香港臨尾年尾個 GDP 整返靚仔啲。 係呀，整返高嘅先，香港成日都話叫不夜城㗎嘛。 係呀，數據反映得到呢生意就係好啦，好老實講嘅即係我哋信數據，GDP 好咁生意一定好啦，冇理由個 GDP 唔好。 但生意会好㗎嘛。咁、 啊、 所以呢希望即係12号呢呢个啊国庆之时呢大家开开心心呢即係相互门都开心啦。唔好、 啊、 再叫苦连天啦。 讲返数字呢睇下究竟实际上个生意数字呢大家会有几多嘅期望先。睇返呢餐饮联业协会方面呢佢哋就话啦希望今次十一放烟花呢为到餐饮业界啦酒店业界呢带嚟最少两至三成生意额嘅增长嘅。睇返以往呢通常一放亲烟花维港两岸都会大概有40至50万人去观看啦。咁、所以睇返呢个数字再加埋今次呢係通关后第一次嘅大型烟花汇演。咁希望係啦除咗有本地客之外游客又嚟埋啦一起去享受返呢个国庆嘅气氛之余呢都可以带一带动嗰个经济啦。希望话今年啊一定会係十分之嘅火爆啊大家希望都可以争住去到 book 烟花嘅火爆啦。 要 book 啲靓景嘅海景位啊又可以睇埋烟花又可以食餐开心啲。希望真係可以住下呢一个强心针。 特首话火起来冻起来啊嘛。其实呢有关方面呢都各出其谋啦咁諗住多啲嘢啊尤其是即係除咗激活返个经济复苏呢仲想多啲唔同嘅运动项目呢咁可以带动个产业链。其实早排呢先用呢个做引子啦咁喺香港呢喺湾仔嗰度有一对波呢未用咗呢个修顿做主场嘅。其实呢文说呢佢嗰度搞一场篮球比赛呢譬如嗰一日有二三千人入场呢旁边啲茶餐厅呢啲經濟都好咗、 啊， 咖啡咧都賣多一兩杯，咁啊真噶嘛！你喺嗰頭睇波或者參加活動，咁你個產業鏈都會喺嗰度帶動翻啊！ 唔係咯，唔通你飲杯咖啡，老遠喺地嘅唔通地其他地方拎過去咩？ 係啊， 新鮮好啲。 之前都有講過，譬如話 Beyonce 啊、Taylor Swift 呢啲咁大型嘅演唱會咧，一個球場仲要係坐萬人以上嘅球場， 係 去開兩次 show 先算啦。真係成個城市嘅 GDP 咧都有微微嘅上升，係講緊成個城市計喎，所以嗰個嘅效應係相當之所以，點解葉劉都話其實咧，如果可以多啲邀請年輕人歡迎嘅偶像咗，譬如 Blackpink 啊，內地頂流啊，嚟到香港做下見面會啊、演唱會啊，咁都其實係唔錯噶、哦。 即係葉劉淑儀女士啦， 咁啊 有呢個唱語，其實我覺得係好、 啊， 大家唔好覺得得啖笑、啊。嗱，譬如咧之前咧周杰倫咧未喺呢個中環海濱活動中心咧、搞演唱會嘅。我聞說咧喺門口咧，未有啲哥哥咧影摩天輪相嘅幫人，即係嗰啲係有合法地做呢一件事啦，即係政府發咗牌， 佢可以影相啦， 收錢幫人影相。喂，相都影到幾張、啊？ 咁梗係啦，你知唔知連埋尖沙咀海旁一帶嘅商業啊， 係啊， 都繁盛咗啊！ 即係有陣時我哋都想諗下計啦，令到個香港經濟好。譬如好簡單，譬如陳奕迅咁樣，你話開演唱會，下次開係咩啊？梗係喺中環海濱隔離開啦、 嗯。 你幸福摩天輪、一路唱住嘅時候，隔離係乜嘢咧？ 就天荒地老啦！ 摩天輪 就影相啦，賣下棉花糖，賣下雪糕， 幾幸福、啊， 買乜都好啦。 想搭多幾轉啊！ 啱唔啱先？ 系啊， 即系呢一样嘢咧，其实阿神咧， 系 就一定要去做噶， 系啊， 而可以带动到香港嘅经济。 喂，咁佢可唔可以出嚟顺便踩住架单车，又讲埋另外一个运动盛事啊？ 冇问题啦， 又系关佢事咯，咁样。 系啦，咁佢都中意踩单车噶。咁呢个香港单车节咧，咁啊今日起啊接受报名啦。咁啊，早上十点钟啊吓，即系就我哋做完节目嗰阵时咧，就十点钟就开始喺网上就可以参加呢个50公里赛同埋30公里赛啦。仲有啊。家庭组都有、啊，家庭单车落嗱， 家庭组 你得唔得小白？ 四个辘嗰啲啊， 我唔知点样， 三个辘系咪？ 定系阿 等我睇下 阿爸踩晒，定系阿妈踩晒？ 咁呢个唔系家庭啦，系嘛？阿爸做苦力， 阿爸踩都系家庭啊，担起半边天噶嘛。 但系真系而家呢一个家庭， 你又讲得口响咯， 系啊， 我一家四口点踩有一个？ 我喺后面帮你拍片， 好难 咁 好啲。 我觉得咧，因为佢个年龄比较阔，佢系6岁至70岁咧都可以参加呢一个家庭单车落嘅组别，有200个嘅名额。我分分钟觉得你个仔可能踩得劲过你， 系 咁系啊， 系咪先？ 而家明你都可以玩，你唔好帮人打气，你都可以家庭组， 我都可以有三个成员组队啦。 我哋出两车， 可以系嘛？ 几好几好。咁当然啦，即系通常咧反应都系热烈嘅。咁嗱，单车咧节咧，我都玩咗好几年啦。咁有个单车测试嘅，即系唔系话单单，我就咁平时咧有踩开嘅呢个共享单车咁去玩下。咁因为咧踩啲路 仔嚟嘅嗰个系 啦，嗰啲啊未必得，因为佢有阵时条路径好。 正嘅，有三隧三橋嘅，我記得有參加過，或者兩隧三橋咁啊，即係嗰啲昂船洲大橋啊，即係嗰啲咁樣，跟住喺大欖嗰度轉一轉彎啊。我印象之中，我踩得最遠嗰次係踩咁遠嘅， 又斜佬啊，又食風啊嗰啲位噶， 唔簡單嘅，係啊，千祈唔好覺得頭先用家庭樂呢樣嘢，你即刻諗到係咪舊時我哋僆仔大圍嗰個粒粒突突嘅爛地嗰度學單車，跟住有啲四個轆嗰啲家庭裝單車， 踩到去大埔已經好叻仔啊！ 並不是嘅，咁今年就再專業化啦。旅發局咧就透過咧廣東省嘅旅體育局啊，有個自行車運動協會合作咧，咁引入咗一個比賽咧，就係叫做咧大灣區賽事嘅，咁引入一啲粵港澳大灣區嘅單車好手咧，咁嚟到香港咧又可以又參加一下咯。咁其實希望透過呢啲運動競技項目咧，就做到個互聯互通咁樣 啦。其實都犀利嘅，因為今次有咁多唔同嘅組別啦，同埋睇翻佢嗰個名額咧，譬如話50公里組同埋30公里組咧，一共係有5200个名額嘅。咁頭先有提過啦，家庭單車路嗰邊咧就有200个名額啦，全部都會係今朝早嘅10点開始咧就會接受網上報名噶啦。咁可以 mark 定個日期，如果你真係報到名嘅話咧，留意住下個月嘅22号就會舉行香港單車節。 係啊，即係成日都想喺呢、這個。点嗰度咧多啲延伸嗱，你搞单车节，第一时间谂咩？哎，架单车咧好似坏坏地啊，老婆，系时候换个架，因为我嚟紧要参加单车节，呢啲咪就系推动消费咯，因为你无啦啦。买咗架单车，嗱你唔好问有冇用先吓，你唔好问，实有用嘅单车买咗翻嚟，因为有嗰、那个二手买卖嗰啲平台， 就算唔卖我挂喺埲墙都系装饰啊， 系啦， 啱， 系咪？几靓啊！咦，你踩车噶？系我踩车噶， 上面 唔知道啦。嗱，总之你会买多咗嘢。好啦，你话唔买车，哎、那个头盔咧有啲氧化嗰啲 bubble 嗰啲嘢，咁啊 要 买个 系安全啊。 你总之每样嘢咧都会添置一啲，添置一啲咩？用钱咯。你谂下上次啊，即系曼联啊嘅名宿啊，科南嚟香港咋？即系佢都唔使落场、啊，你边曼联嘅波衫买多咗几多件啊？ 咁梗系啦， 即系都即系有阵时候大家唔觉噶，都唔系成队曼联嚟，都唔系成队阿仙奴嚟，唔紧要噶。其实个销售系会产生噶，因为香港人嘅 DNA 系咩？好中意买嘢，即系好中意消费， 中意揾藉口。 系啦，但系你要揾啲藉口出嚟，揾啲原因出嚟。 嗱， 单车节可以买下单车。七人榄球赛咧，买个榄球，有冇人同你玩？冇噶，屋企都唔够七个人，来来去去都系得我同太太同个仔。咁唔紧要，照买咗， 照买咗， 照买咗榄球翻去先。 又甚至乎有小朋友嘅，咪可以加入下啲球队， 个 个礼拜去操少少咁样样，咁啊好似感受到嗰件事个气氛可以顺延咯。 冇错啦，即系产业链就系咁样带动噶嘛，所以咧多啲咧啊，所以叶刘淑仪小姐咧讲呢个好啱嘅， 啱， 好啱嘅，即系 我都赞成，多啲请 Blackpink 嚟，我都好开心。 系啦，个产业链都劲。 始终上次真系买唔到飞， 买唔到飞。直情啊，上次啊，有啲假票流出添啦、 啊。 我有个 friend 啊 ，artist 朋友嚟噶，带个女啊去，其实上晒报纸噶啦。 哦， 系啦，温拿乐队嘅成员其中， 佢 带个女去睇 Blackpink， 点知入到场嘅时候咧，嗰、那个保安哥哥一嘟，哎，唔好意思啊，先生，你呢个票系假噶咁样，你知唔知令到身边啊个小女孩失望啊，即系女失望啊嘛，你谂下。嘉明，你令到你啲女失望， 系咯， 几唔开心。 原本系威威嘅一件事， 系啦，你令到你嘅女仔失望，几咁几咁失威咧，做爸爸， 系啊， 系啊， 唔得啊，呢啲唔容许， 此风不可长，所以 系啦， 喺做呢啲大型活动嘅时候咧，记得咧打绝黄牛飞先，同埋打绝假票先。如果唔系咧，我哋盛世知道嘅美誉咧就被毁啦，咁又唔好啦吓。 Future, we can make it more. If you really want it, you don't gotta hold your tongue.Might sound kind of crazy, but what would you want to name the baby? No, I'm just playing, but I'm just saying. The moon, the stars, I raise the bar. I stay kissing you in public and holding your hand, 'cause I'm your man. So you can go ahead and be selfish, baby, there ain't no reason to be jealous. Yeah, if you really want it, you don't gotta hold your tongueSay this for a long time now, and it feels like the only way I can do it is you got the kind of lips that I like saying. Tell me, do you wanna taste? Don't you know that you're not the type that's only one night? No, maybe I can make you stay one more time. You got the kind of lips that I like saying. Tell me, do you wanna taste? Don't you know that you're not the type that's only one night? No, maybe I can make you stay. Everybody know 效应佢嚟紧都会嚟香港、哦，10月4日咧就会见得到佢去到亚洲博览馆嗰一边咧举行佢嘅演唱会啦。佢系 Charlie Puth， 听过佢最新作品叫做 Lipstick。 晨光第一线 ，Vicky。 想问一下大家细细个嘅时候咧，会唔会玩一下煮饭仔或者啲角色扮演咧？嗱，我细个咧。是会好鍾意同我阿妹匿喺厕所玩嘅。玩啲乜嘢呢？首先有工具嘅一个桶啦，然后即係去沙滩嗰啲呢不沙嗰啲桶啦，有一定有呢个桶。然后呢就会喺屋企呢抄一啲散银啦，然后或者啲纸币啦同埋胶袋拎入厕所玩嘅。玩啲乜嘢呢？我哋嘅角色扮演就係鱼贩。卖鱼啊，因为平时咧去跟妈咪去街市行得多，成日觉得嗰啲卖鱼叔叔咧 好型啊， 系啦喺上面攞嗰时嗱，我唔知而家好似少啲啦，会喺上面吊咗条绳，吊个桶落嚟，然之后收钱，咁啲钱就永远系湿嘅，咁我哋就会喺厕所入边咧， 依家都系湿嘅， 而家都有个桶， 系啊， 可以掹落嚟嘅， 系啊，都系咁嘅，你 系而家好似少咗个桶， 但系就系为咗嗰一下动作拉佢落嚟，去俾啲湿嘅钱你， 系啦，咁就要玩水啊，细佬。 那个桶啊，嗰、那个桶唔少钱噶， 都系噶， 少嘢啊！ 我估粗略估计，每日开工起码都有4-5千元现金流喺入面咯。 嗯，咁我细个咧， 系 佢又落唔落去收一收咧？ 系咯， 咦，心水清啊！ 其实我有见过佢喺度执钱啊嘛， 即系 Vicky 细细个就4-5千元攞入去厕所嗰度， 冇咁多， 有钱女啊， 冇咁多减几个零啦咁样。咁我就好中意同阿妹咧角色扮演咧，就系做卖鱼嘅喺个厕所里面整湿啲钱咁样玩，就觉得好开心，觉得好细个好得意啊，好中意整湿啲。專登整濕啲紙幣，然之後可能媽咪就話：點解啲錢濕曬嘅？係啊，咁你哋細個有冇玩嗰啲角色扮演？ 細個玩玩具咯，即係實會有一隻機械人係好人嚟嘅，跟住咧通常有啲恐龍就係壞人嚟嘅，跟住咪自己創作一個故事咁樣咯，自己同自己玩。因為我妹咧細我5年嘅。跟住佢又玩公仔咧，咁、我覺得唔係好啱啊！我男人嚟噶嘛，男仔嚟噶嘛，自己玩都好開心噶啦咁樣。 有冇玩老師扮學生嗰啲？ 唔會噶， 都唔會。係 啊 ，OK。 嗯，細個已經覺得老師係威嚴嘅，係啊，冇話扮佢嘅，係啊，冇話扮佢嘅，係啊， 係 啊，係啊。你有冇玩啊，嘉明？ 我細個嘅角色扮演真係上台玩嘅喎，我以前。就算 K2 都已經好鍾意上舞台表演㗎喇。我記得我第一次嘅表演作呢就係扮聖母瑪利亞啦。跟住之後就扮白兔媽媽，我仲有相㗎，好恐怖㗎。 白兔媽媽。 攞嗰兩個胭脂。 咁 紅 臉 係嘛？ 簡直係紅過蘋果。 我小寶馬你話好細個就有老公喎你。 係啊， 係啊，你好細個已經享受到結婚嘅感覺㗎咯。 生 BB 添啊， 係啊 ，K1 就做媽媽 ，K2 又係媽媽就白兔媽媽，帶一班嘅小朋友去唔知咩大草地嗰度去掹蘿蔔，但係蘿蔔要其他同學仔扮嘅， 好記得喎、 啊，好有印象㗎。 咪細個有陣時咁你上舞台 on stage， 係 啊， 所以你係屬於舞台嘅嘢。 Core memory 嚟㗎，我唔屬於舞台。 小白有冇玩呢啲啊？即系同或者依家大个同亲子咯。 而家反而多咗，因为细个我同阿 O 个 case 有啲似，因为你就有个妹啦，我两个都系家姐嚟嘅。咁家姐唔同我玩噶嘛， 男仔都系自己玩就 系啦。咁所以细个就冇乜啲角色扮，反而而家多，因为而家我有两个仔。咁而家屋企阳气好盛啦，咁阳气好盛嘅时候就角色扮演咧就由屋企嘅即系我大仔系啦，由佢去到分配角色嘅、 哦。 通常我唔知点样分配到做嗰个坏人嘅， 系啦，你永远都系坏人嚟。 系啦，然后咧就佢哋两兄弟一齐就攻击我咁样， 咁都好。 我讲个秘密俾你知啊，通常细路仔安排嗰个坏人咧，一定要系最玩得嘅叔叔或者系爸爸咧，先至可以做到坏人。 有啲咁嘅事， 叻啲嘅， 所以佢系赞你噶。其实我哋爸爸真系最好玩， 实在太好啦， 做坏人啊你。 下次安排妈妈先， 妈妈冇咁好玩啊，佢心谂妈妈唔玩咯。 唔系，或者妈妈多数做好人啊，系咪啊？哦、即系做啲好嘅角色 啦， 唔紧要啦，故事嚟啫，storyboard 嚟嘅啫，依家咁兴反转，可能你。做最后终极好人咧，你坏到最后原来好 啦， 系原来你系最好啊！ 而家有好多电影都系咁啦， 系你陈永仁咧，可能 系啊，你唔知啊，咁多个三年啦， 我唔知啊，我唔知啊，边个知啊，边个知啊，我唔知啊，系陈永仁喎，大佬。 点解会问下大家咧？细细 个你成日做神光警星啦，发 原来系咁， 冇话俾我做噶，冇话俾我做噶，你有冇份做啊？侯家明，你有冇份做啊？嗱、 啊， 所以你就知查啲小 白机会， 机会 嚟紧安排 Madam 嘅角色可以 唔需要啦。啊，你继续讲先 ，Vicky 啊。 嗱，点解会问大家咧？细个有冇玩开角色扮演呢？就系而家教育界其实咧都好流行咧，就系推动呢一个 STEM 或者 STEAM 嘅教育啦。系啦，咁其实而家咧。有小学咧，就系用呢一样嘢啦，以实打虚啊，即角色扮演咁嚟到去教小朋友嘅。嗱，数学呢一样嘢，数学呢一样嘢咧，其实好虚噶嘛，即对于小朋友嚟讲，咩嚟噶？一堆数字咯，咁样。咁佢哋学校咧就谂住，咁我哋不如用一啲真实嘅情景去教到小朋友究竟数学系啲乜嘢嚟嘅咧？咁譬如啲乜嘢咧？佢哋会全间学校咧去总动员一齐嚟到参加嘅。假设就系小卖部，佢哋咧就会系啊高小嘅同学仔咧就会做。卖菠萝冰啊，会卖下鱼蛋烧卖啊，有个小食部，然后家长咧同老师咧就会做卖嗰、那个，咁喺从中咧就学习一啲数学，咁佢哋就会知道啊，哦，原来我咁样咧卖十蚊一份鱼蛋咧，入边有几多粒，咁系用一啲咁 唔会嘅，唔会十蚊一份嘅，如果你摆咗落去去到教佢嘅话咧，一定好溜楞，例如98蚊啊，54.7啊， 一定有啲小数点系咪啊？唔会咁简单， 高班嗰啲系咪？ 系啦， 咁家长就负责俾钱 嘅，系啦，就负责俾钱，等佢哋成为一个店长咁样啦，咁譬如假设除咗呢啲之外咧，佢哋仲会系譬如长度啦，长度好难去即系点咩啊个数字系点样噶，咁佢哋就会咧用把软尺帮同学仔自己度身高，佢用一啲真系佢哋去喐嘅动作，佢哋实验过嘅，咁嚟到去学习数学，又好似譬如啊，如果咩叫平方米咁样啦，佢哋会攞报纸嚟到喺个操场里面，去球场里面嚟到去度嗰个数学嘅，咁其实咧呢一啲咧其实都系用到令到学生咧。其实是从中可以学习的。我觉得其实除了可以是学数学之外，他们从中可以再加一些角色的元素。即是假设、这个小卖部的店长可能其实他本身是有五个小朋友，每天都可能要见到他很累的。但是他仍然是会很开心地对着学生的。 是 因为他对他的工作充满热诚的、 玩埋 drama。 是啦。 跟着有个大有钱佬就经过。跟着发现这档鱼蛋烧卖 有 得做。跟着就成间铺买起来。 成包。 咁你肯唔肯卖呢间铺？俾个价钱咯， 情景题咁样，有埋啲同理心啊，咁样同埋个创造力，佢都可以发挥得多啲。所以我觉得呢啲教育啊，小白同小朋友玩多啲都唔错噶。 早晨，早晨啊！星期三嘅早上8:13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今日啊请嚟咧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Kenny 早晨。 系早晨， 早晨啊，同我哋一齐咧跟进下啦，港股表现啊吓，咁琴日睇到咧，内地嘅财新 PMI 数据咧差过预期啊，咁啊 A 股咧拖累底下啦，港股咧最多曾经跌咧400多点嘅，咁最后咧收市都要跌387点啦，咁啊图表形态咧有冇机会陷入技术又会低多几格出现咧，定还是咧上到嚟呢啲位咧，其实有机会喘稳咧，咁啊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咁啊，最主要其實就嗰個係技術走勢嚟講啊，咁啊繼續都係其實都係翻近排個 range 上邊啊，咁都係萬八到20,500啦。咁當然我哋唔會講到20,500咁高啦，因為而家你睇翻上邊嘅話咧，其實就已經係有幾條平均線咧，都會集中翻喺呢個係19,400啊、19,300嗰啲位啦。咁所以變咗嗰啲位嘅話咧，都已經係一個短期一個比較大嘅阻力喺度。咁但係起碼咧，就叫做上翻去18,000個 range 裏面嘅一個係波幅，因為之前曾經有一個時間咧，大家會擔心話去到17,500多啊嘛，會唔會跌穿埋呢個0.618嘅 retracement 嗰個回吐位咧？咁就我哋之前都講啦，如果真係跌穿咗嘅話咧，咁可能個 trading range 就會褪低多1,000点噶啦。咁而家都叫做係喺翻上面嘅，咁所以我覺得暫時就個市雖然就之前嗰啲利好因素啊、政策啊等等嗰啲嘅話咧，好似一瞬即逝啊，但係亦都我就覺得未必話會跌得好多住嘅。咁但係當然都係嗰句啊，即係嗰個成交少同埋再有上升動力啊，同埋個資金流入嘅情況方面咧，都係一般嘅啫。咁所以變咗都係一個上上落落咁咯。咁頭先你提到嗰個係財新PMI 啦，就其實最關注點咧都係嗰個服務業嗰個問題，因為最主要其實無論喺財新或者官方都好，個服務業嗰個 PMI 咧都係比預期係疲弱嘅。但係我哋原本諗住復常啊，依個係通翻關啊，依個管控措施完咗之後嘅話咧，應該係內需消費方面咧，其實就係會反彈噶嘛。但係結果出嚟嘅情況咧，就不似預期啦。咁呢個都係反映翻我哋節目成日講咧，就係我咁相信內地無論係嗰個企業啦，或者係個人消費上面嘅話咧，都缺乏一個信心嘅問題啊。 咁啊，照角度講下啦，其實咧北水咧都有積極買貨嘅。咁啊，北水嘅淨流入咧日內咧就達到咧100亿到啊嚇。咁啊買咩咧？咁啊因為琴日咧滬深交易所咧就調整港股通個名單。咁啊，个别一啲纳入港股通嘅新贵咧，就表现抢眼啊！一只咧，就系白酒股咧，亦都系今年年度嘅 IPO 嚟噶吓，即系讲紧就系个集资王啦。虽然就即系首日就破发啦，咁依家都翻翻去招股价噶啦。咁啊，讲紧就系真就嚟到啦。咁与此同时就大家有少少诧异咧，就系都有内房股咧可以纳入翻个沪深港嗰、那个港股通名单。咁啊 ，Kenny， 关于呢一件事，你点去分析嘅咧？ 我覺得就其實佢都係有啲客觀嘅數據要睇嘅，滬深港通始終佢都係要符合翻入翻啲恆指嘅指數裏面嘅做一個成分啦，咁先至可以係有條件咧就係入翻呢個滬深港通啦，包括就係佢哋個市值要達到呢個係50亿樓上啦，同埋都係嗰個係即係入之前咧嗰個係平均成交量達到標準啦，咁呢啲我諗都係一個客觀嘅指標嚟嘅，咁所以就未必係因為佢係咩類型嘅股份咧，就俾佢入同埋唔俾佢入咯。咁因為指數理論上就唔應該係限制於某一啲係業務嘅股份噶嘛，咁只要達到標嘅話咧，就係應該係 O K 咯。咁亦都某個程度上反映一樣嘢，就係話嗰個係內房行業方面咧，就應該係慢慢開始市場上邊咧，就覺得嗰個係重組啊，或者係嗰、那個。叫做債務嗰個係問題方面啦，或者係嗰個係補交樓嘅問題方面啦，開始慢慢係清晰化啲啦。咁有機會最差嘅時間咧，可能 叫做阶段性告一段落啦。 系、啊，不过都要逐啲逐啲睇啦。咁啊 ，Kenny 成日都温馨提示咧，啲散户股民啊，内房咧嘅问题咧都。冰封三尺嚟嘅，咁啊下一句就自己搏埋佢啦，咁所以就即系逐啲逐啲考啦，咁啊即系未试过一次转绿灯，依家转咗黄灯，等候过马路咁样啦，类似。OK，Kenny 同你转个角度讲埋内险股呢个板块啊，嗱内地啦，河北啊呢个地区咧，早前就受到台风吹袭啦，经历咧严重水灾，咁啊市场有忧虑咧会引发庞大赔偿啦，再加上咧一啲中植集团啦，咁啊债务爆煲啦，咁啊投资者咧。对内险股咧都审慎一啲啊，但系有大行就估计啦，有关嘅水灾嘅杀伤咧就影响系有限嘅，再加上咧下个礼拜咧几只叫做内险股咧，其实都差唔多除净啊，咁啊，即系报章就即刻谂下，系咪可以即系财色兼收咧？咁啊，睇法系点咧 ？Kenny 关于内险股嘅板块啦，嗯。 嗱，我覺得水災啲因素嘅話咧，當然可能會影響到個賠付嘅情況，但係依、這個主要係集中翻喺嗰個財險公司裏面。咁其實我哋而家主流或者大家中意炒嗰啲內險公司嘅話咧，可能都係中人壽啊，或者係平保啊，亦都係集中翻多啲咧喺一個壽險業務上面係比例大好多。咁反而調翻轉咧，依啲保險公司方面咧，最大嘅關注點咧，其實就幾樣嘢嘅啫。第一就係嗰個係投資收益啦。第二就係嗰個新業務價值同埋新業務價值嘅利潤率啦。咁投資收益方面咧，就其實係會有一啲mix 啲嘅情況，因為內地而家同西方主流嘅國家有啲唔同，就係嗰個債息係跌緊啊嘛，同埋嗰個整體個息率都係跌緊。咁所以呢個可能就會影響到咧，就係嗰啲保險公司咧，嗰啲係債券裏面嘅投資收益都唔出奇。咁同埋第二就係投資率都係會受到呢個佢哋揸住啲資產質素。咁之前大家都會擔心佢會唔會揸住好多同內房相關嘅資產咧。咁呢個就可能而家獲得係舒緩翻啲。咁而喺個保費增幅同埋頭先講嘅新業務價值嘅情況之下咧，呢、這個就係、是其實去年是麻麻地嘅，咁去年就當然是受到呢個疫情因素所影響啦。今年我見到開門紅都是一般咯，所以今年咧，我覺得就係喺個業務發展上邊咧，都係應該平穩為主，就冇乜太大嘅突破住啦。 明白晒，咁投资者又可以多做功课啦。今个早上呢非常多谢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帮我哋分析大事啦。唔该晒 Kenny， 下个礼拜再傾啦，拜拜。 谁话求学全为了考试，我和你觉得总不止。如妈宝上落驼再谈为何竞争中史，未来未来就约好了，跟你跟我理想冲刺。要大西方冇毕业时手拖手合字，谁料他于天空降落，只要拆散我跟你。 下再相见，四年也苦等这一天。你重叠于口罩的脸，愿能达前望清一点。奈何突然泪已干渐，一个拥抱来霸占。笑，大四荒芜，毕业时手拖手在笑，成全这一张合照。 有人开学，有人又影呢个笔。叶相啦，有攞啲 talk 嘅呢首作品《四方舞之约》啊！喂，近排咧，我觉得天气咧真系凉凉地，尤其是朝早，系嘛、 啊，真系开始有少少啲咁哚哚嘅秋意咧，好似慢慢飘紧过嚟咁样样啊！睇翻今日嗰天嘅情况咧，唔错嘅，短暂时间有阳光咧，亦都有几阵骤雨嘅，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啊！最高气温大约都去到31度噶，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睇下听日点样样先，间中系有骤雨嘅，接近周末咧就会短暂时间有阳光又系有几阵骤雨啦，现时嘅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咧75%，冇任何警告啊吓， 系啊， 可以放心地可以去翻工翻学啦。 系啦、啊，咁啊百舞嘅一日啦，咁啊迎嚟即系今日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喺香港进行啦，包括咧即系呢个时装展啦，咁、 啊、 所以咧即系近排大家可能透过晨光第一线咧，都会听多咗呢个贸发局热线咧，都系关于嗰啲关于名表啊，关于买表啊，关于买衫啊，时装啊，有啲咩 buy 啊咁样咧？哇，成件事咧好 fashion 噶， 湾仔嗰边都好旺啊吓，除咗有啲好高档啦、好高品味嘅一啲展览之外咧，我相信同样好似我哋头先八点前嗰个话题咁样，希望都可以带旺到一大嘅生意。 系， 可能都去食翻个菠萝包啫。 好啊，咁啊呢个时间交俾思芬啦，同我哋做一个咧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啦。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继续有思芬喺度嘅。今年系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环球经济咧亦都步入后疫情时代，环球各个经济体都把握紧时机交流合作。各行各业以及不同地区可望出现新机遇，香港企业可以怎样透过一带一路倡议发掘更多机遇呢？香港贸发局和特区政府即将举办第八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早我们很高兴请来香港贸发局服务业拓展副总监梁君豪先生，君豪就为我们介绍一下。早晨君豪。 早晨，早晨，思芬。 今年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会在9月13至14号在会展举行，不如都先同大家介绍一下今年论坛的主题和亮点。 冇问题啊，思芬。嗱，今年咧，一带一路倡议咧，经过10年嘅历程咧，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咧，亦都踏入咗第八届啦。自从2016年首届开始咧，论坛已经成为全球探讨一带一路政策同埋机遇、推动实质合作最重要嘅商贸平台。今届咧，我哋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咧嘅主题就系携手十载，共建共赢嘅。我哋请咗嚟自香港啦、内地啦同埋海外差不多80位政商界嘅领袖，一起分享一带一路倡议过去的经验，同时放眼未来，发掘中东和其他一带一路的新机遇。我们预计会吸引超过5000位嘉宾出席交流，利用香港的独特优势，促成在不同领域的投资和商贸合作。今年2月由行政长官李家超和其他官员带领贸发局组织的香港访问团到访中东，巩固了从中东的商贸联系。所以今届的论坛呢，我们都特别增设了一个中东专场，汇聚了来自中东和其他区域的演讲嘉宾、企业和投资者，剖析下中东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下的新发展。当中不少与会者更加是访问团时曾经见过的大机构或者官方代表，反映了今次的论坛也是我们的访问团实质成果的新言。 留意到今年的论坛就首次设立中东专场、金融专章以及青年专章，君豪不如都跟我们介绍一下。 没问题啊，中东专场将会聚焦中东市场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所提供的新机遇、新发展和新的合作空间。论坛的展览区也都会设立中东馆，来自中东地区多个代表团登记参会人数截至现在已经超过100人了，是历届最多的。而全新的金融专章也都会详细介绍香港的金融服务、创新科技和可持续发展在不同界别的重要角色。另一方面， 青年創新力量對推動區域經濟發展有重要的作用，他們的創意和想法將會有助於拓展新的合作領域，帶來新的發展機遇。所以我們今年的青年專章亦邀請了年輕商界領袖和一些初創企業分享他們對一帶一路倡議下新機遇的見解和經驗。今屆的論壇亦特別邀請了150位一帶一路獎學金的學生、YDC 青年大使和一眾大專院校的研究生參加的。 我知道過去7屆的論壇都設有投資及商貿配對環節，不知道今年是否都繼續有呢？ 哦，這個當然有啦。論壇其中一個重要的元素就是推動項目對接的，帶來更多的實質合作。大會會為項目擁有者、投資者和專業服務供應商安排一些一對一的項目對接會，為了促成合作而鋪路。我們預計今年將會有超過280個投資項目和安排超過800場這些一對一的項目對接會，並為項目擁有者、投資者和專業服務供應商安排多場投資項目的推介會。我們有四大的範疇，第一，能源、天然資源和公共事業；第二，就是科技和創新；第三，就是城市發展；第四，就是運輸和物流基礎的。除此之外，我們今年亦都新增了中東和新興市場的相關項目環節。今屆的論壇將會展示更多來自中東市場的項目機遇，匯聚了超過80家參展商，當中亦都包括全球投資機遇專區、香港專區和 RCEP 科技專區的。 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论坛的详情，就可以浏览网页 www.bellandrosesummit.com。 今早唔该晒李君豪， thank you， thank you， 拜拜。 唔该晒，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教育大学刑讯营怀疑风化案，警方拘捕一名男子。警方表示，早前接获四名女子报案，指分别在全港数区怀疑被一名男子性侵或者偷窥。元朗警區重案組調查之後，昨日在大嶼山北拘捕一名28歲男子，涉嫌非禮和窺淫，正是被扣留調查。消息指，懷疑涉案男子是一名28歲就讀教育大學銜接課程的男學生。教大表示高度重視事件，將會成立專責小組，全面檢視刑訊營的流程、指引和運作機制。印度今個星期將會主辦20國集團峰會，總統穆爾穆星期六將會設宴款待出席的各國領導人，他在邀請函以巴拉特總統的名義發出請帖，再度掀起是否更改國名的爭議。巴拉特這個字可以追溯至用梵文寫成的古代印度教經文，亦都是印度憲法規定國家的兩個官方名稱之一。總理莫迪經常將印度稱為巴拉特，執政人民黨政府亦都爭取改變國名，並且致力在印度的城市景觀、政治機構和歷史書之中消除英國殖民統治的痕跡，協助印度擺脫奴隸制心態。有反對派領袖質疑，全世界都熟悉印度這個名字，反問發生了什麼事，導致政府不得不更改國家名稱。亦都有在野黨認為不應該放棄印度這個積累幾個世紀影響力的品牌。美國警告北韓，如果向俄羅斯提供用於烏克蘭戰爭的武器，將要付出代價。美國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表示，北韓和俄羅斯正在考慮就俄羅斯的武器需求進行領導人級別的討論，甚至可能是面對面的會談。他說，向俄羅斯供應武器不會對北韓帶來好的影響，但是他們將會為此在國際社會上付出代價。他又說，美國一直壓制俄羅斯的國防工業，俄羅斯現在 正是寻找其他来源以获取弹药。美国将会继续呼吁北韩遵守他的公开承诺，不要向俄罗斯提供用于杀害乌克兰人的武器。之前有报道指，北韩领袖金正恩今个月将会访问俄罗斯与总统普京会面，并且讨论向俄罗斯供应武器的问题。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被问到有关会谈的时候，就以无可奉告回应。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3,124点，升8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47.62，瑞士法郎0.89，加元1.365，人民币7.305，英镑对美元1.256，欧元对美元1.072，澳元对美元0.63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6.05美元，卖出1926.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接近周末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龙门居噶。就是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處有交通意外，龍尾排到去龍門居。咁較早前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跟住沙田馬場的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啦。而家龍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學園啊，就是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沙田馬場的交通意外清理好，車龍未消散啦，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科學園。咁另外喺港岛区赤柱嘅皇麻角道，由于有塌树，咁而家皇麻角道来回方向啦，近住皇麻角径至到赤柱军营一段啦，需要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系要改道行驶。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接近东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挤塞，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嘅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就界限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咯，丽业街至到观塘码头一段就行车缓慢。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对出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在新界区元朗的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御豪山庄一段慢车，龙尾就在朗平路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挤塞，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黎惠。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头先讲咗受意外影响啦，所以车龙排到去科学园。咁另外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咁同你提一提你一个高铁嘅消息啦。咁内地铁路单位通报啦，受台风影响，高铁部分往来香港西九龙站啦，同埋内地嘅列车服务咧仍然系取消噶，系部分噶部分嘅高铁啦，来往香港西九龙站同埋内地嘅列车服务咧都系需要取消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在明昌暗战利欲分心的商业世界，一对商业调查师朝夕相对，以身犯险，风雨同路，冤家都变成侠侣。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朱亚文、万善、珠联璧合，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究竟做啲乜嘢呢？嗱，瑜伽大家唔知有冇做得多啦。其实咧，佢系喺千古几年前印度产生出嚟嘅。咁咧，其实今日咧就系想同大家讲，不如今日一齐做五分钟嘅瑜伽。嗱，其实五分钟唔算好多嘅。如果你平时唔系做开瑜伽嘅人咧，你话啊，可能我啲筋好硬啊，咁我做唔到好多，可能掂到脚趾掂唔到啊，唔紧要。集中喺个呼吸度就得噶啦，系啦，咁所以都系，所以大家 即系做嗰啲咩大放松啊，嗰啲大休息啊，嗰啲咁嘅嘢啊嘛。嘉明有冇做开瑜伽？ 我以前有一段时间玩下高空瑜伽嘅，咁又玩过高温瑜伽嘅，咁但系以前最做得多嘅时候咧，就系读演艺嘅时候咧，我哋逢星期二有一堂咧，就系阿邓树荣老师 系 负责教我哋做瑜伽堂嘅。 原来系咁样， 系啦，系嗰阵时先接触瑜伽咯，知道咩叫做呼吸啊，点样用啲手指揿住边一个鼻哥窿啊。就是咁样玩。 舞台人呢就好常常都会学呢啲肢体嘢。我同小白就硬骨。 硬啲啦。 骨头都。 硬骨头啊。 硬汉子啊。 硬汉子哇。 硬 汉 子哇。接龙比赛 啊。不过呢，如果你话做瑜伽嘅话呢，我有试过，因为喺屋企有阵时都有譬如HIIT 嗰啲位呢，其实嗰啲同瑜伽两样嘢嚟。嗰啲呢就真係你锻炼你自己嘅身体。但去到某一啲嘅叫动作嘅时候呢，我都會覺得比較上，即係知道自己啲骨頭太硬啊，做唔到或者做得比較上吃力嘅，咁係應該做翻多啲瑜伽嗱。譬如你最出名啦，七小福傑斯，傑斯係一個好出名做瑜伽嘅人嚟噶嘛。你睇翻佢咁多年喺個曼聯嗰度踢波咧，其實佢係最少受傷嗰個嚟，所以做瑜伽非常之好添。咁所以係我做瑜伽我都覺得係好事嚟噶。 又可以試下親子瑜伽咯，尤其是有啲細小朋友咧喺屋企做瑜伽，佢冇可能唔黐埋嚟。咦，爸爸你 有試過啊？ 貓貓狗狗動作，骑上去扮牛牛得唔得？ 我有试过就系叫佢即系攞啲手手脚脚就托住佢嘅，咁佢好惊咯，好惊啊，好惊啊！ 但你觉得好玩？ 我觉得好玩啊！ 其实而家真系多咗好多新式瑜伽，除咗啱啱亲子啦，有宠物啦，仲有红酒瑜伽，烹住红酒咁样做瑜伽。 而家你话我 好啦，下次我会做噶啦，系啦。不过我哋今日嘅挑战系乜嘢啊？ 系啊，就系一齐今日做五分钟嘅瑜伽。 好，而家即刻试。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早晨咧，各位晨光听众，嚟到九月份咧，有一位新嘅嘉宾啊，同样都系嚟自循道卫理杨振社会服务处，但系咧，我哋今次咧揾嚟治疗经理 Emily 温姑娘啊。 好，多谢你哋嘅邀请啊！大家好啊，我系 Emily 温姑娘啊。咁咧，我嘅职系咧就系一个言语治疗师啦，系啦。咁今日都好开心啦，可以喺大电波嗰度咧，同各位公众啦、家长啦去交流一下。 系啊，嚟到我哋家长考牌学堂咧，当然就系希望各位嘅家长朋友啦，听过我哋嘅声闻之后咧，真系可以考翻个靓牌啦，学识多少少。 要点样同小朋友嘅相处。但我哋今日咧，始终都系开学月啦，啱啱各位先至翻翻学校，校园生活非常之丰富精彩嘅时候咧，其实喺屋企都仲有好多嘢可以帮到手噶噃，系咪啊？ 系啊，的确系啊。咁咧，其实咧都好多谢嘉明咧邀请我今日嚟呢个节目啦。咁喺屋企仲有啲咩可以做咧？啱啱翻学，可能未有太多功课。咁其实唔知各位家长屋企除咗你哋嘅 iPad 同埋手提电话之外啦，会唔会有图书咧？ 尤其是啲绘本啦，年纪细少少嘅小朋友，梗系走唔甩有几本佢哋最中意嘅绘本嘅。 系啊，冇错啊。咁其实讲起绘本啦，或者家长陪伴小朋友去读书啦，我又想喺度问下嘉明啦，或者各位家长都可以思考一下啦。点解要同小朋友一齐读书，或者我哋所谓嘅伴读嘅，即系陪伴阅读啊？ 一就系小朋友自己可能未识认字啦。咁要话俾佢知齐图画以外，其实个故事嘅内容系啲咩嘢咧？咁我相信如果真系真金白银走去买一本嘅图书或者系绘本嘅话，都系因为一可能中意个故事，或者中意个信息，同你嘅家庭嘅观念啊、教育系一致嘅，咁都可能希望透过啲绘本咧，外在嘅方法去等小朋友吸收多少少你想佢吸收嘅养分咯。 冇错啊，嘉明呢一个答案真系非常之 合格， 好嘢，合格101分。好啱啦，小朋友咧，其实真系唔能够将佢哋嘅阅读嘅技巧啊 take it for granted， 即系啊，佢哋有一日就会识读书噶啦，就会识揭开本书噶啦。其实咧，阅读呢一个技巧咧，系真系要教嘅，小朋友真系要学嘅。系啦， 系咁喺其实教嘅过程咧，我相信应该唔同年纪嘅小朋友都有唔同嘅方式啦。我哋由边一个年纪开始讲好咧？ 好啊，咁不如我哋今日开学啊嘛，可能有好多咧 N 班或者 K1 嘅家长都好想知道，我个小朋友点可以快啲识字啊？即系好似 B 仔， 系啊，冇错，即系好似嘉明所讲，就系、是、其实买咗本图书翻嚟，一定系家长好中意啦。咁但系小朋友未识睇字，咁图画以外，可能仲有一啲故事嘅内容都好想小朋友知道。咁但系一个 N 班 K1 小朋友可能。好多家长嘅疑虑都系，其实咧佢唔睇书嘅， 系啊，佢见两下就抌咗噶啦， 冇错。咁其实应该点样开始好咧？咁不如我哋由最基础嘅开始讲啊。刚才我哋讲过咧，就系我哋唔能够将小朋友嘅阅读能力咧去 take it for granted， 即系佢会睇噶啦， 所谓疯子啊， 系啦，疯子冇错，多谢你呢个免费晒啊，疯子咧，佢有一日就天生呢样，慢慢就识揭书噶啦。咁其实咧都好得意嘅，就系我谂大家都知啦。现代嘅唔单止系香港啦，现代嘅世界其实咧，小朋友咧唔系个阅读嘅那个 awareness 系最高啊！你估系啲乜嘢？对于咩物件咧，那个嘅触觉系最高咧？ 会唔会真系啲科技嘢？ 系啊，冇错啊！ 唔系啊，即系大家啲电子奶嘴实在用得太多。 冇错啊，可能咧，即系以前七八十年代咧，最多就睇下电视，听下收音机，神光第一线。咁但系咧，以往就真系嘅，睇完电视，听完收音机，睇书咯。咁但系原来而家咧，喺呢一个电子科技产品咁盛行嘅一个年代咧，其实真系唔好奉旨小朋友会攞起本书睇，因为实在咧，书本以外，其实我好中意睇书嘅。咁但系对于小朋友嚟讲啦，书本以外原来喺个世界度有更加多视觉同埋听觉刺激更加丰富嘅物件就系电子产品、iPhone 啦、iPad 啦，哇喺佢哋个眼仔前面会不断有活动嘅图片啦、影片啦、有声音啦，咁所以呢一啲物件咧，对于小朋友嚟讲啦，其实真系比书本暂时啊更加有兴趣嘅，系啦，咁所以点算好咧？我讲到呢度好似，哎呀，好似世界末日咁，冇方法噶啦， 系咪佢睇书都要睇电子书啦？系咪唔可以攞起本本嘅 主张啦，冇错啦，咁所以其实咧，有今日家长学堂可能第一堂啦，有两样嘢要俾家长知嘅，系一就系咧，呢个老生常谈嚟嘅，其实咧家长就系小朋友嘅一面镜啦，或者调翻转，应该系小朋友系家长嘅一面嘅。咁其实第一就系、好多时我哋嚟到小朋友嚟到言语治疗咧，我哋都会话原来今日唔系小朋友嚟学嘢，系家长嚟学嘢， 系， 原来家长要学识重拾书本先，系啦，当你喺小朋友隔篱，你睇得多书。其实小朋友先会去学习拎起本书，咁呢个第一好紧要啦。咁第二啦就系、当一齐真系会去睇书咯。其实有啲乜嘢要教小朋友咧？因为刚才提及到认字啊、图画系咪真系要开始去做呢啲噶？咁其实咧，有一啲研究都讲到咧，其实睇图书或者伴读咧，有一啲我哋叫做读前技巧啊，即系阅读前技巧咧，可以教小朋友嘅。就好似咧，小朋友讲说话之前咧，其实佢都有啲语言前技巧要学咗。先咁佢先去到一岁左右先识讲嘅，系啦。咁所以有啲乜嘢读前技巧咧？譬如问下嘉明啊，你嘅小朋友咧四五个月嘅时候俾本书佢会点噶？ 咬咯， 系咯， 咬啦， 攞嚟食啊， 攞嚟食啦。 摸下咯，或者望下望下咁样，然之后就攞只手指睇下揭唔揭到咁咯。 系啊，冇错冇错，其实咧四五个月嘅小朋友如果识得揭下揭下都好叻噶啦， 天才嚟噶， 天才啦，冇错天才嚟噶啦。咁所以咧其实咧原来第一个咧要教小朋友嘅阅读前技巧就系书本印刷品意识啊，即系原来图书咧。是用嚟睇噶，唔系用嚟咬啦， 唔系食噶， 系啦，冇错，唔系食啦，唔系，但系原来系需要教噶，咁点样教咧？最简单以身作则咯，系咪陪住小朋友一齐去揭本书？咁当然啦，呢个过程几时可以开始咧？大概十二个月左右嘅小朋友咧，其实开始可以俾佢哋睇一啲可能系布质地啦、棉花质地嘅图书啦。我谂如果各位家长咧都有一啲小朋友喺呢个年纪都知道，你唔会买一本硬邦邦用纸做嘅书俾佢，一定烂嘅都会其实屋企有呢啲棉花图书啊，或者有一啲咧电子音乐书咧，即系胶质嘅一二硬板揭嘅，咁其实嗰啲都可以。当然啦，我哋就会鼓励家长买一啲用棉花质地做嘅书啦，冇一啲额外嘅音效，因为其实呢啲音效咧都脱离咗本身图书嘅本意啊。 都系，有啲时 Pizza 拿嗰啲咧，一啲揸落去入边有好多纸嘅声啊、胶嘅声啊，咁样都几令佢分心噶。 系啊，呢啲都还可以啦，但系咧有一啲书咧系揿个掣有音。 我知道了，那隻 Baby Shark 那些呢， 沒錯Baby Shark 那些，那些就更加就應該我們就鼓勵避免，除非小朋友真的很喜歡。剛才嘉明提及到一些沙下去有時 Lisa 的聲音，其實都不都 OK 的，因為始終是小朋友那個發育的階段，他們會用這個方法去探索物件的、是的，所以其實那些圖書都 OK 的。那去到小朋友可能一歲半至兩歲，其實可以買一些硬卡版的圖書去跟他們逐页逐页揭嘅，系啦，嗰啲就冇咁容易撕烂啦。 我都见过好多硬卡版嗰一种嘅书咧、甚至乎系打开本书本之后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质料啊，去到制作嗰本书，咁又可以多一重嘅感官刺激嗬。 非常讲得好好啊，系啊。咁咧，其实有啲图书，例如我唔知道可唔可以喺度讲一啲书名 ，OK 嘅，即系例如咧，我好中意嘅一个作者咧 ，Eric Carle 啦。如果有家长之前去太古城咧、某个香港某个商场吓，系啦，都会见过咧嗰、那个Very Hungry Caterpillar。繁忙啊！呢个肚饿的毛毛虫啊，同埋有一本书叫做《The Very Busy Spider》，繁忙的蜘蛛。呢两本书咧都系硬卡版啦，咁同埋咧摸落去好似头先嘉明所讲，有唔同嘅质感嘅。例如繁忙的蜘蛛，织蜘蛛网嘅时候咧，哇！那个蜘蛛网嘅粒粒凸凸感觉咧，有时我闲时冇嘢做摸下咧，都觉得 好治愈， 好治愈噶。其实小朋友都好需要噶、 都系嘅。我都记得咧，我家中第一个小朋友嘅第一本硬卡书咧，就系呢一本嘅毛毛虫书嚟， 非常好嘅选择。 多谢你啊！都有好多唔同嘅刺激啦，因为即系第一佢有好多唔同嘅水果品种啦，跟住有好多唔同颜色啦，亦都会数一二三四啦咁样，所以其实系拣图书都系一种技巧嚟噶。 冇错，冇错，拣图书都系一种技巧嚟嘅。我咧可能我哋第二堂讲拣图书之前咧，再讲多少少咧，其实喺我哋拣咗本图书之后啊，我哋一啲读前技巧咧，仲有啲咩要留意啦？同埋都可以有一啲咧好有趣咧，即系点解要做伴读嘅例子咧，去分享俾各位家长嘅，系啦。咁第一就系头先提及到就系、原来书系一页页揭噶啦，要教小朋友要陪住佢一齐睇啦。咁第二咧就系、文字啦，好啲家长你拣咗图书就最想去快啲认字啦，睇啦， 认咗用只手指指住惊佢睇唔到咁样。 系啊，冇错啊。其实咧嗱又好得意噶，到底我可唔可以逐个字指住小朋友俾小朋友睇咧？呢、个我又问下嘉明先，你同小朋友伴读嘅时候会唔会咁样噶？ 细个嗰阵我真系唔会噶，系到佢真系上到去幼稚园开始要写字嘅时候咧，咁我先至会试下用只手指指住佢去睇咯。 知道，好咁呢个咧又可以俾个小技巧家长先。如果咧你想同小朋友伴读嘅时候，想增加佢一个叫做文字意识嘅读前技巧啊，咩意思呢？原来咧字系有意思噶，系真系，原来要教小朋友字文字系有意思噶，系代表住一啲事物，亦都系有一个音喺度嘅。咁我哋就可以咧每一次同小朋友伴读嘅时候，都只读封面嗰个书名，系啦。咁但系内容咧就避免太多只读啦，系啦，因为实在咧好沉闷啊。我哋咧同小朋友伴读嘅时候咧。 享受多啲当中嗰个过程，系啦。咁但系封面咧可以做一啲指读咧，去令到佢发现咧，原来啲字咧系一个一个咁样嘅结构嘅。因为对于小朋友嚟讲，真系个佢唔会明白啲啊部首夹埋一齐一个字，佢以为咧成个书名系一个字嚟嘅，有机会噶、哦。又或者以为咧三个字夹埋先系一个字噶、哦，咁所以咧其实要建立佢一个我哋叫做一字一音嘅意识。 系 ，OK， 系啦。咁呢个第二个技巧想同家长们分享啦。咁第三个咧就系关于认字啦。系啦，头先我第一开始问嘉明就系啊，点解你会想同你嘅小朋友睇书嘅？因为我都好欣赏你嘅，你唔系话我好想去识多啲字啊， 一嚟就百科全书咁 样。系啦，我都好欣赏你嘅。你话俾我听，因为你欣赏嗰个蒲书嘅内容啦。中意个情节啦，好想同你嘅小朋友分享啦。咁、其实呢个咧，应该系伴读嘅初衷嚟嘅。而好多家长都话俾我知，即系好想去识多啲字咧。咁咧，我就会听过咧，我谂大家都有字卡啦， 系 都有听过字卡啦。不如睇书嘅时候俾多啲字卡佢睇啦。咁咧，其实我近排咧都有两个朋友啦，同埋家长啦，同我分享。咁我讲第一个个案先，就是、一个家长，其实真系啱啱喺家长讲座嘅时候咧，有个家长同我分享嘅，就话。佢俾好多字卡佢嘅小朋友睇，啊，好有趣！佢个小朋友咧睇到个字卡，例如蝴蝶， 系 佢识得读蝴蝶嗰个字出嚟嘅， 哦， 但系咧佢见到只蝴蝶，佢唔识得讲佢系蝴蝶咯。 哎呀， 系啊， 好似反转咗嚟教咁样， 冇错啦，即系有啲本末倒置啦。咁所以咧，呢个亦都系一个啊，点解要睇图书嘅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因为嘉明头先讲得好好，就系小朋友学前小朋友睇嘅图书咧，大多数系绘本，绘本有好多好美丽嘅图画啦，好吸引嘅图画啦，就系呢啲图画咧赋予咗文字意思。系啦，咁其实咧真系要透过去用图画啦，一啲都系象征性同埋抽象嘅一啲东西啦，去赋予文字意思。小朋友才会明白什么是文字的。是的，所以这个是伴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和原因，为什么要跟小朋友伴读呢？还有也都可以引申一件事，就是为什么看书的时候和学前小朋友看书不需要那么强调文字怎样读呢？就是当太强调文字怎样读的时候，其实就失去了我看那本图书那个功用，就是那本图书的图画可以赋予文字意思，所以不需要太强调字怎读住的。 那各位虎爸虎妈可以暂时放松一下先，迟啲先啦。而家享受一下去伴读嗰个乐趣先啦。 冇错， 唔该晒你 Emily。 好。 该不该与我隔开？无甜味真信那位想看，不够那位恐爱，让渴望埋藏在。 名字是严明希 ，Gigi 有呢首作品，名字叫做《Little Magic》。 有冇谂过上海街呢个名点嚟嘅咧？系咪因为套戏《上海滩》好收得，定系因为嗰一带上海人特别多，定还是有好多唔同上海形式嘅非法铺咧？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くだらないならいっそは知って 上海街的前身是差馆街，名字原来源于1860年，坐落在差馆街和公众四方街，即是现时众方街之间的油麻地警署。油麻地受到当时的港英政府重视，加上就是天然的港湾，所以成为了全九龙最早被开发的地区。在1885年新田地街填海工程完成之后，差馆街就由公众四方街伸延至到奶路臣街。由于卖地的情况理想，差馆街开始热闹起来了。去到19世纪末期的时间，油麻地的人口已经去到8000人，是九龙之中最多的。之后差馆街更加向大角咀伸延至到大埔道，连接新界添。不过睇返原来嗰阵时港都亦都有好多相同嘅街道名称㗎，避免混淆，政府呢就喺1909年将差馆街改名叫做上海街，就好似邻近嘅甘肃街、北京道咁样，係根据返呢就中国嘅省份或者城市去到命名㗎。由于上海街比较近海啦，方便当其时渡船街避风塘以及邻近码头上岸嘅船客同埋水上人购物，於是乎上海街就开始兴旺起嚟啦。上海街以前的确个非常之繁荣㗎，但是在上世纪的60至70年代，上海街逐渐被弥敦道超越了，后者更加成为全九龙最重要的干道添。 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要跌啊，跌195点啦，标普500指数咧跌18点嘅，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0点啦，睇翻港股 ADR 咧有得升嘅，升22点，咁点解有得升咧？琴日跌咗成387点，今日升翻少少咧，都系好正常嘅。睇下有冇啲新嘅措施出台啦，提振下今日股票市场啦。這个咧就系关于股票市场嘅资讯啊。至于咧翻翻嚟晨光第一线咧，系时候呼吁电话啦，1872388，等大家打嚟，打嚟做咩？Vicky 是啊，打嚟咧可以点唱啦，点唱俾你心爱嘅人啦，又或者你有啲说话想多谢嘅，都可以打上嚟同大家分享一下。 系啦，1872388咁啊，转个头咧，大家可以打嚟晨光 Morning Call， 唔系转个头咯，即刻可以打嚟咯。 系啊，今日有位啊，等大家电话我。 好啦，打电话嚟啦。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喂，早晨早晨啊！今日咧晨光第一线咧，阿 O 旁边咧已经揾嚟咧准爸爸袁伟豪，恭喜晒袁伟豪！ 早晨啊，早晨咁多位 ，thank you，thank you。 首先恭喜你啦，因为都见证住啊过啊由结婚呢一度啊成为爸爸啦，咁啊成为爸爸有个担子咧重咗好多啊，兄弟， 条腰。直咗好多， 直咗系啊， 厚咗好多啊嘛， 所以都要帮公司嚟紧接两部剧，做翻个男一先咁样嘛。 其实最紧要系都睇啱剧本啦。咁咁啱，其实呢两年都系系拍剧少啲嘅。咁我就将啲时间摆咗喺自己一啲其他嘅项目上边，即系譬如自己嘅音乐啊，或者系做拍 MV 嘅时候，自己去处理一啲比较即系。細啲嘅作品咯，即係唔好似拍劇咁一嚟就可能要兩三個月咁樣。 同袁偉豪傾偈有好多嘢傾嘅，頭先講家事嘅部分啦，音樂嘅部分啦，以至係家事嘅部分就係咪有新手爸爸嗰啲 course 已經係上緊啦，學下點樣抱細路仔大隻手又可以唔會手臂啊？咁有冇呢啲咁㗎？我想問啦。 其實即係簡單啲講就係手機嘅社交平台已經係從即係自己一開始第一次去瀏覽一啲關於 BB 嘅資訊之後咧，佢就自動喂我啦。每一日就係咁 fit 我，就好多呢啲點樣去抱小朋友啊，點樣氹小朋友瞓覺啊，點樣喂奶啊，其實基本上就轉展好多呢啲資訊，得閒就睇。太太有時睇完咧，啱睇啲佢又轉發俾我，咁我哋互相喺度即係學習咯。 係咁嚟緊屋企又多一個成員啦，咁自己啲吉他、玩具啊，儲埋啲波鞋，使唔使讓一讓路噶？ 其實已經努力當中噶啦，即係儲將其中一間房之前係我哋擺下啲雜物啊、玩具啊，咁都要清曬佢，咁準備將佢變成一個 B B 房啦，係啊，咁就啲玩具嗰啲就仲係 keep 住嘅，暫時未揾到頭好人家住 ，keep 住先係啊。 咁呢個都係一個傳承嚟嘅，有陣時候爸爸可能隨住小朋友隨年漸長，可能你都真係會有機會啊。舊時阿爸咧就玩呢啲玩具，因為可能到你嘅小朋友長大嘅時候，佢哋可能已經係平板嘅世界，或者更加多visual 嘅嘢發生咯。 可能系已经有一个晶片入咗落个脑度嗰隻㗎喇，可能都唔出奇。 又嚟 AI 爸爸嗰啲係咪咁啊嚟緊呢就会有国语嘅作品啦，一阵再等你慢慢讲。但依家我哋电台播緊呢就係呢个御林军呢一首作品。嚟緊系咪第一啦，系咪諗住出 full album 啦，或者即係往后嘅音乐道路系点呢？呢个又系另一个议题，好想同你倾下啦。 其实系玩音乐系年轻时即系十四五岁嘅时候嘅梦想嚟嘅，咁啱啱嗰阵时中意学吉他，咁当然一定系听 Beyond 啦、入门啦，咁后嚟又听好多外国嘅吉他手啊，嗰啲乐队啊，咁即系见到好多，即系见识到好多一啲当其时八九十年代好出名嘅乐队嘅吉他手，甚至乎后嚟再听，而家再成长啲咧，就听翻啲七十年代嘅嘢。即每一个年代嘅音乐嘅嗰、那个 style 都有一个嘅流行喺度咁啊，咁变咗去到其实早几年有机会同一间唱片香港嘅一间唱片公司就合作，咁就开始咗呢一个即係实践呢个梦想咯。因为其实我主要都系拍劇为主，咁大家都会可能多啲上睇，俾我比较系睇到我演戏嗰方面多啲嘅。咁音乐方面咧，就可能就真系比较少啲嘅。咁就可能真系平时会登台唱下歌嗰啲咁啦。咁但系同呢间唱片公司合作咗之后咧，我就都好幸运可以而家其实已经计埋呢首《御林军之守神》，其实系第三首嘅个人作品啦，单曲嘅作品啦。咁其实系嘅，嗰、那个生产量系非常之慢嘅，即系 慢工出晒火。 系啦，即系绝对唔能够可能话，即系一季可能四五首歌咁 pluck。因为咧，其实所有嘢都系我自己一手脚做嘅，自己作曲啊，编曲啊，甚至乎有一首歌我都会系自己写词嘅，有啲歌都会系，咁有啲啊可能揾太太帮我手写下啦，咁所以整个制作过程咧，就算去到连拍 MV 嗰一 part 咧，都系自己去做埋监制，做同另一个导演阿岭爷一起合作，咁将成件事去 produce 出嚟咁樣咯。 其實咧有幾個 MV 我都幾深刻嘅，有一個就特務嘅 MV 啦，咁樣嗰、那個我覺得啊有好多可能你喺影視圈已經儲咗一定嘅經驗值啦，將呢啲影視嘅經驗咧放翻喺音樂入邊咧出嚟，又有另一個 layer 嘅你咯。我估心機旁邊嘅聽眾咧有陣時都覺得啊，即係我睇袁偉豪梗係視帝啦，哇攞住啲吉他得唔得㗎？我想話俾大家聽咧，其實我真係。有陣時見佢咧攞住支吉他咧撩嗰幾下咧，我都覺得啊，你細個都應該同我一齊睇 Beyond 放暑假咧，因為我哋成長嘅年代咧冇 YouTube 噶嘛，即係你學吉他你點樣學啫？你一就你有錢啲，你咪去嗰啲乜乜琴行嗰啲學咯。冇嘅，你咪真係攞餅錄影帶，你錄咗一啲嘅樂隊，跟住哦佢個吉他 solo 係點，你就跟住撩噶啦。 乜以前學嘢係真係比較。organic 啲咧，或者可能叫做辛苦啲咧，点样学咧？系要去信和嗰度揾教材嘅。即系当然，我学音乐嘅年代已经有 LD 啊嗰啲咁啦，即系可以披住 LD 翻嚟逐 part 逐 part 睇，或者 VHS 年代去睇录影带学。咁啊，租两日咁啊，你弹唔晒又要罚钱啊，第迟咗还带啊还碟啊咁样。即用嗰個方法嚟學咯，而家基本上每日一起身，你想聽咩，或者我想聽翻啲以前年代嘅嘢，一撳出嚟，哇咩 Mr. Big 又有啊，冚棒所有 Bon Jovi 啊，咩吉他手 Steve Vai 啊，冚棒，我即刻可以學到，仲要係見到已經好多後生嘅年青嘅即係年青人啊，或者係一啲比較年長啲嘅，佢哋都可以彈到，因為已經太多資訊啦，咁變咗會令到自己哇，突然間嗰個學嘢嗰個慾望啊翻咗嚟咯，係啊。 咁就幾好啊嚇，咁啊睇下呢啲元素有冇機會喺往後嘅音樂入面呈現啦，呢啲嘅養分。但啊，調翻轉頭 Ben 嚟緊咧嗰 part 咧，就終於唔使自己一腳踢啦，有人幫一幫你啦，係嘛？ 其实嚟紧一首普通话嘅派台歌系一位新加坡嘅artist 作品嚟嘅，咁、整首歌曲咧都系由佢去作曲去编曲同埋填词嘅，咁即系因为缘分啦，咁我一次去新加坡做嘢就认识咗呢位，其实佢都系老板之一啦，咁佢有呢首歌就问我有冇兴趣去试下唱。咁因為佢自己又做咗一系列嘅純音樂作品，咁呢一首歌叫做《平常心》，咁後嚟佢就將呢一首歌就寫咗個詞，就改咗個名啦，叫《平常心》。咁我就幫佢做，即係喺香港呢度開始就做演繹嘅呢一 part 啦。咁亦都做少少後期嘅製作，譬如話佢有啲樂器，譬如話鼓嗰 part， 我要再錄過嘅，咁我揾。又揾翻我監製 Terry Chan 啦、啊，咁去錄翻個鼓個 part 啦，咁跟住就vocal 啦，咁我要唱啦，咁亦都揾咗啲朋友去即係做 vocal coach 咁樣去帶住我，因為小弟都係比較算係生手啲唱流行曲啦，即係唔係自己作品，咁因為今次平常心嗰個格式都係偏向流行曲嗰個風格多啲嘅。咁就之後就到 MV 啦嚇，咁 MV 亦都係我自己去諗一個故事，將我自己一啲嘅睇法同埋人生上嘅一啲想做嘅嘢咧，我擺咗落去呢個 MV 度，咁就同阿檸爺一齊拍咗出嚟咁樣。 哇！呢個咧就絕對期待幾時會見街咧？ 九月中至九月尾咧，個 MV 就。会呈现嘅啦，系啊， 咁呢个应该系一个 ballad 啲嘅作品啦。但系嗱，数数手指咧就差唔多，真系 B B 出世啦。咁啊，B 出世嘅过程之中有冇嗰啲话，哎，啱啱入咗剧组，即系嗰啲咁嘅情况出现咧，啱啱撞在刚刚啊？ 基本上我就要同剧组了解一下，够到底我可以呢、這个叫做男士可以請， 你有時產假 嘅喎。我就係想講呢樣嘢，究竟有幾多日可以攞？係啦，第一呢樣嘢嚇，攞幾多日產假？咁即係當然太太生產嘅當日一定要陪住佢啦，可能攞多兩日或者三日。咁呢個就要靠劇組嘅監製 A A 佢哋同我度期，希望可以拍住其他人啲戲份先，咁我就可以即係順利去陪住太太啊咁樣咯，好理想噶啦。即係呢個，我覺得兩三日已經係。 喺個劇組入面已經好奢侈嘅啦，我覺得攞價係。 係咁啊，到時吹咗曬就再訪問你啦嗰啲。好咁啊，祝母子平安，肥肥白白啦，新嘅作品啊見界啦，咁啊 DJ 梅又中意啦，樂迷梅又中意啦，多謝曬袁偉豪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手机快速向你传讯，如常迎看你，秒速庆生。就在你欢唱这段时分，手机这一秒似共振。Wanna say happy birthday to you。或到一天终于心已死，只记不起，静烛就似我传记，香槟中生醉再梦死，就以这首歌庆贺曾与你。 有袁伟豪的作品，一首《御林军之受神》。 沙滩排球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在亚特兰大1996年第26届奥运会上面，沙滩排球就作为正式比赛的项目亮相了。而在1998年曼谷第13届亚运会上面，沙滩排球亦都成为了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添。沙滩排球是两队运动员由球网分开的沙地上面进行比赛的运动嚟噶，目的都是将球击翻去对方的场区。沙滩排球比赛采取了3局2胜制噶，前两局比赛先得21分的球队就会获胜。当比分啊系20-20嘅时间，比赛继续进行至到一队领先至到2分为止。如果打到决胜局，先得15分嘅一队咧就会获胜噶啦。嗱，杭州亚运会沙滩排球项目比赛时间咧就系9月19至28号喺宁波半边山沙滩排球中心举行，总共会产生2枚嘅金牌噶。另外，不如讲埋壁球咯。喺1864年，第一块专用打壁球嘅场地就喺哈罗工学修建噶，成为咗呢个运动正式创立嘅标志。壁球和其他球类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球的弹道和路径了。羽毛球、网球的弹射路径都是直线，只有壁球兼具了折射、反射路径，所以壁球的运动员需要更加大的耐心和更加快的脑转速去进行球路的运算。1998年壁球成为了曼谷比赛运动会的正式项目之后，杭州亚运会的壁球比赛亦都会在9月26至10月5号举行，在杭州奥体中心国博壁球馆举行，总共会产生5枚金牌。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能够一起身见到身边的人对着自己微笑，这份平实和简单就已经是一个令人感到最舒服的早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 晨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31。 星期三咧过咗一半啊，今个星期咁，不过咧唔紧要嘅，我哋都系要继续睇下电视噶嘛，咁所以就要揾嚟阿昌啦。早晨阿昌，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7:35有咩睇啊？ 咁啊，带俾大家有认识人大政协啊。咁啊，今集咧我哋请嚟嘉宾咧就系全国政协委员何汉权啦。他会上来这个节目呢，跟大家畅谈一下他的人生经历和这个政协的工作有些什么互动，有些什么感受。另外他会跟大家讲一下呢，怎样在教育界推行这个国民教育的工作。 咁節目另一個環節，人大政協新舞台咧，就會訪問新嘅政協委員啦，范俊華，佢會同大家介紹一下咧，推行呢個香港國安法嘅特點，同埋香港教育嘅問題。咁想知多啲嘅朋友，今晚7:35要留意呢個認識人大政協啊！ 好，咁去到8:00咯，醫生與你咧，今集會談我哋啲咩啊？ 今集咧会同大家睇下呢个胆固醇嘅问题啊，咁我都好关心。 咦？点解啊？ 系咧，因为咧话说，即系原来咧香港咧有一半嘅成年人咧都患有高胆固醇嘅。 哇！ 系咧，好多人一听到胆固醇咧闻风丧胆啊嘛，即系觉得对健康有害嘛。但其实唔讲唔知，原来胆固醇咧有好坏之分嘅。胆固醇更加系身体不可或缺嘅一部分。咁我哋今晚咧就请嚟专科医生啦，同大家讲下呢个高胆固醇嘅成因、相关嘅疾病嘅有啲乜嘢症状同埋咩影响。嗱，最紧要啦，真系有高胆固醇嘅话咧，点样医啊？咁有啲乜嘢治疗方法？今晚医生与你咧都会同大家一一讲下嘅。咁真系怀疑自己有冇高胆固醇嘅朋友咧，记得今晚8:00要留意啊！ 系啊，同埋我觉得最紧要咧就系睇一睇呢一个胆固醇原来有分好同坏，因为咧我都听过啲谬误嘅，就系之前有人同我讲话啊，唔好食咁多蛋，因为嗰个蛋黄咧其实系好高胆固醇嘅。系啦，就叫我唔好食。咁之后咧，又有一批人同我讲话，其实唔系嘅，咁呢啲咧系好嘅胆固醇，你就算食两只蛋咧，都系冇问题嘅。 哇，真唔知跟边个好喎、 啊。系啦，哇，呢啲我都唔知道真定假嘅时候咧，今晚好啦，今晚8:00有医生与你咧，可能佢就会帮我解答咗呢一啲问题啦。 冇错冇错。 大家有兴趣记得睇咯、嗯。去到10:30，金星传奇，今次系讲乜嘢呢？ 咁呢个系一个科学嘅纪录片啦，咁带大家咧去到真系上金星啊！咁啊，讲翻系咩咧？咁金星咧就系原来咧喺几十亿年前啊，金星上面咧啲科学家话可能有湖泊、有海洋出现嘅，就好似系咧，就好似早期嘅地球咁样啊，即系好适合咧滋养生命嘅呢个环境。咁啊，呢个讲紧几十亿年前嘛。去到今時今日咧，即係大家如果有用天文望遠鏡望過都可能知道啦，金星係光秃秃嘅啫，而家佢表面咧話説係俾啲火山爆發咧就燒毀曬㗎，成個金星表面。咁啊，而家仲有一個有毒嘅大氣層濃濃咁樣罩住金星添。咁但係咧就即係因為佢幾十億年前咧嗰個環境咧好似個生態好似地球咁啊，所以啲科學家咧對呢個最接近地球嘅行星咧好有興趣。他就觉得可以研究一下呢、這个行星的演化，即是看看地球呢会不会，其实他们担心呢会不会地球有朝一日好像变成今时今日的金星咁。 哦，是啦，真的有机喎、 哦。是啦，咁所以他们呢有一个真是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他们呢想去到金星的大气层呢那里设立一个漂浮的太空基地，咁然之后呢就不断探索和做研究，看看呢究竟佢金星点解会搞到今时今日咁样？睇下我哋地球有冇嘢可以值得借镜咁话。咁大家都真系对呢样嘢好关心嘅话咧，就记得留意今晚10:00金星传奇啊！ 之前咧就讲好多喺一啲地球之前啊，即系譬如啊，点样建立嘅咧？地球点解突然间会有生物咧？今集咧可能系睇到我哋嘅未来、啊。 哎，猜过你，大家识多样嘅庞亚新啦吓。 系啦，有听我听我哋其中一个环节喎，系啦，不过咁讲啫，咁但系其实如果大家都对宇宙有兴趣嘅话咧，就记得留意10:30嘅金星传奇啦。咁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拜拜。 我系 F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嚟讲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今日嘅天气好唔好先？ 今日嘅天气咧，短暂时间系有阳光噶，亦都会有几阵嘅骤雨，咁所以大家记得今日咧就要带翻把遮喺个袋度咧就安全啲啦。而稍后局部地区咧都会有雷暴嘅，最高嘅气温去到31度，吹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咧，听日间中都会有骤雨，接近周末咧，短暂时间都系有阳光，亦都系有几阵嘅骤雨嘅。咁所以应该星期六咧都会落雨嘅时候。户外嘅时候都系带翻把遮，安全啲啦。 咁啊，睇下啲家长们点样 plan 下礼拜六日有咩玩咯。依家开咗学，系咪全部都要翻去补习噶啦？我想问而家 系咧，有啲都冇停过嘅，暑假都照继续补嘅，咁又唔使咁辛苦嘅，开心咪可以啦，系咪一齐制造回忆啊嘛？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去年施政报告建议为公屋制定幸福设计指引，房屋局公布五个公共屋邨会作为试点，在启业邨、富山邨、泽安邨、水边围邨和美林邨进行改善工程。局长何永贤表示，今次拣选的屋邨全部楼龄大约四十多年，因为楼龄不是太高的楼宇现时状态不算差，而楼龄高的楼宇亦都步向重建，不希望做完工程不久屋邨就重建。他又说正是就幸福设计指引收集意见，团队会到多条屋邨透过游戏和问卷引导居民表达对幸福的感觉，例如希望增加遮阴地方，当局会考虑如何改善公共空间设施和环境，预计出年完成指引。今年十一国庆日晚上将会复办烟花汇演，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烟花汇演对旅客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活动，特别可以吸引短途客，又相信酒店业亦都能够受惠，有些旅客可能会特别预订向住维港的房间。崔定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十一国庆的高铁车飞下个星期开售，烟花汇演复办的消息在这个时候公布是合适。他说暂时难以量化会有多少旅客来港，但是相信对包括大湾区的旅客有吸引力。被问到夜经济等的活动怎样吸引旅客，崔定邦说相信夜市等的活动首要是吸引香港居民参与，当营造到晚间活动的气氛，出现人山人海才能够吸引旅客前往体验香港特色。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预计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完成正在进行的审查之前，美国不会修改时任总统特朗普政府期间对中国征收的关税。前特朗普政府根据301条款调查指控中国盗用美国知识产权，并且胁迫美国企业转让敏感技术，在2018和2019年对当时价值大约3700亿美元的几千种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雷蒙多认为这些关税在很多情况之下并没有意义，认为特朗普的关税原本可以更具战略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审查是要看看这些关税是否有效。商务部长王文涛上个星期在北京和雷蒙多会面的时候敦促让在美国投资的中国企业享有平等待遇，又认为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的301关税是歧视性。在印尼举行的东盟峰会决定由菲律宾取代缅甸在2026年担任轮值主席国。缅甸原本将会在2026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但是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表示菲方准备好接替缅甸的职务，未有解释原因。外电引述东盟外交官表示是考虑到缅甸持续的内乱，并且担心东盟与不承认缅甸军政府的美国和欧盟关系受损。缅甸外交部批评东盟的声明存在偏见，又说缅甸代表未能够出席峰会违反东盟宪章。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接近周末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378点，跌78点，总成交金额68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3142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77点，跌6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7.2跌1.8，友邦保险68.3跌1.1，阿里巴巴91.85跌5毫，快手64.7跌3毫，新奥能源54.85跌6.5毫。比亚迪股份249.4升1.8，美团127.4跌1.2，中国海洋石油13.82升1.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47.69，瑞士法郎0.89，加元1.365，人民币7.32，英镑对美元1.256，欧元对美元1.072。澳元兑美元0.63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33211点，升175点。港金报18005蚊，跌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4.13美元，卖出1924.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同大家报告荃湾路嗰边嘅交通啦。之前荃湾路去九龙，近住环宇海湾段咧，因为有意外啊，咁啊，头先都几塞车噶。而家意外事故清晒场，交通都回复正常噶啦。隧道方面咧，西区海底隧道九龙过港岛方向近住隧道入口咧就较为多车啲。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而家都只系隧道入口范围繁忙少少。九龙入口过港岛咧，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仍然系多车嘅，龙尾到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港岛嘅龙尾近住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去九龙咧，只系隧道入口范围较为多车啲。大老山隧道嘅交通就回复畅顺噶啦。港岛路面方面，咁啊特别提下大家啦，赤柱嘅黄麻角道部分路段因为塌树嘅关系啊，而家黄麻角道来往方向近住黄麻角径至到赤柱军营嗰段咧系封咗嘅。黄麻角道近住黄麻角径至到赤柱军营嗰段来往方向暂时系封闭，本来经过嗰度嘅巴士咧，全部都要改道行驶。而家东区走廊去东行线啦，东行线北角方向啦，转去呢个嘉华道嘅支路咧，转落嘉华道支路咧多车嘅，龙尾近城市花园。九龙路面方面咧，九龙城嘅贾炳达道部分路段因为爆水管嘅关系，而家贾炳达道去黄大仙方向，近住狮子石道至到猴王道嗰段咧系全线封闭噶，咁啊车辆咧系要改道行驶。现时亚加老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天光道至到窝打路道嗰段就比较多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泽安道嗰段之前曾经系有坏车阻路，坏车走咗噶啦，不过都系比较多车啲。至于新界咧，屯门嘅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至到骑术学校嗰段就仲系繁忙噶。沙田嗰边嘅大埔公路咧，而家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至到马场站就仲系多车。后一啲嘅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就近住大学站至到科学园嗰段就比较繁忙。安全车速报告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最后环保处提提你，用好好抖手机 app 预约回收装预约回收装修废物，环保悭钱又就手。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嘅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杜甫 Take 14 Action。 国破山河在， 成春草木心啊。 Good take， 完全演绎到佢当时嘅心情啊。 想回顾诗人杜甫传奇嘅一生， 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圣保禄学校嘅广播剧《杜甫的诗人者的胸襟》。 地强考下你，高处工作要注意啲乜嘢安全事项？ 高处工作要戴定口外套，因为高处不胜寒。 你错晒啦，大家听住，说好了。如果想知多啲关于高处工作嘅安全注意事项，记住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直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高处工作安全要求高，梯具选择必须保养好。我系 Simon 安俊豪。 国剧八三零， 悬疑罪案剧，你安全吗？ 你好， 军师，系咪军师啊？ 哦，系我。 你点都要俾个交代我啩？如果你够胆玩我，有大把方法要你呕翻晒啲钱出嚟。 你而家查下，仲有边啲厂家安装咗牧羊犬系统？ 国剧八三零，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9:42啊，直播室入边咧已经有阿嘉明啦、Vicky 啦、阿 O 啦，同埋小白咧都喺度啊，同听众朋友系咪 Queenie 倾一倾电话先啊？早晨啊， 早晨 Queenie， 早晨 Queenie， 早晨啦、啊，早晨啦、啊，你哋好啊， 你好、啊， 各位主持， 你好啊， 系啊，小白你记唔记得我啊？ 梗系记得啦，你 Queenie 啊嘛。 好叻喎你， 梗系啦，使乜讲啊？点啫？有咩有咩同我哋倾啊？ 哦，又系咁咯， 哦、 我老公生日啊嘛，今日 哦，正日啊，今日系 系啊，系啊，嘉明 ，Queenie 老公生日快乐， 系生日快乐， 多谢晒你哋。 你平时点样称呼你嘅 Honey 噶？ 我叫做 Daddy 噶， 啊，就用 Daddy 啫 ，Daddy，Happy Birthday Daddy。 咁啊，今日去边度庆祝啊 ，Queenie 吓、嗯？ 本来谂住今日大家都 off 周围去玩嘅。 哦 点知咧，佢就话好多嘢就要 cancel 晒、 哦。哎呀、哦，生日都咁忙啊！ 系啊， 好有责任感啊 ！Daddy 梗系日理万机噶啦， 唔知咧。 咁你原本安排咗嗰啲嘢有冇得改期啊？ 阿仔安排再安排今个礼拜日同佢去玩咯。 哦，去边度玩啊？ 嗰、那个咩？即系故宫嗰度。 哦，去睇展览 系啦系啦， 哇开心、啊，我都冇去过，去啊， 要预约嘅，要预约嘅， 系啊系啊 系啊，因为阿仔哋安排得好好嘅， 系咁啊好啦，孝顺啦、啊，先饮个靓茶先，老豆喺戏曲中心嗰度，跟住咧就同你杀过去嗰度， 冇错啦，咁你玩到夜晚嘅时候咧，你知嗰一带啦，都又多嘢食。搞掂 是啊，咁咯，真系啊， 咁啊， 吓、啊，不过都最开心都系听翻你哋把声咯。 哎呀，你真系好抵石噶 ，Queenie。 喂 ，Queenie 啊，问下你啊，有啲咩祝福嘅说话要同老公讲啊？透过大电波啊，讲出嚟啊，好嘛？ 嗯，希望开开心心咯，继续努力工作咯。 有你佢咪开心咯 ，Queenie。 梗唔系啦，我顶心撑嚟嘅。 系咩？ 但你又咁 sweet 喎，打电话嚟祝佢生日快乐。 系咯， 呢啲打者爱也嘛。 梗唔系啦，跟你哋学嘢学得多啫嘛。 系咩？哎呀，唔好跟我学咁多，我把口有阵时好衰嘅。 啊，唔系喎，小白你好好喎。 系有啲咁嘅事。 带新人带得好。 唉，唔好咁讲，唔好讲呢啲。你唔好喺你老公面前话我好啊，呷醋啊。 系喎、 啊， 个个都带得好。你今日系点唱强嗰首俾老公？有冇啲咩特别意思噶？ 希望佢继续努力咯，身体强壮咯。 佢够强噶啦，佢系嘛？ 希望啦。 对佢有信心，都结咗婚咁多年啦，啊！

惰性而发明出嚟嘅，所以我从来都唔觉得惰性系一个太差嘅事嘅。咁当然如果话净系懒惰咩都唔做嘅，咁梗系唔啱啦。咁、但系你因为想悭水悭力而做咗啲新嘅方法，谂咗啲新嘅点子，其实系好事嚟嘅。 绝对系啊， 系啦。咁啊，煮餸都系一样，有阵时人都有惰性嘅。 点咧？今日可以点样有惰性地煮一餐好嘢啊？ 系啦，咁啊，今日咧就整一个咧就系乌冬。咁呢个乌冬咧其实都相当之简单嘅啫，原因就系因为要快啦，要靓啦，要正啦，小朋友都中意食啦咁样。好啦，咁除咗乌冬之外，我亦都会中意整温泉蛋嘅。 啊， 温泉蛋都系一个咧，其实真系懒人料理嚟嘅。 系啊， 同埋对我嚟讲咧，系真系零失败。你见网上面写咗好多零失败嗰啲，其实都系真嘅。 点样可以做到溏心温泉蛋啊？ 系啊，个温泉蛋咧，其实就一个日式嘅温泉蛋就打落个碗嗰度食嘅。咁你打落去之后咧，就落少少嘅 sauce， 咁就一齐食咧，咁就已经即系又有蛋，即系蛋白佢都有少少好似液体半液体咁样嘅，系啦。咁个蛋黄又喺度啦，咁所以都好香口嘅。不如先讲下个温泉蛋先啦。 好， 好啦，个温泉蛋咧，咁你就先准备水啦，咁啊拎佢煮啦。咁准备水嘅时候，你就咁煲水得噶啦。咁啊煲系啦，煲水咁啊煲大概，如果你用我假如啦，如果你用一 l 嘅水嘅话咧，咁你煲滚咗佢之后咧，你就要计翻你大概系要800ml嘅，唔系800ml，系要200ml嘅冻水去到中和翻。 哦， 其实最主要咧就想做到嗰、那个。温度咧大概系75至80度， 哇，好精准、啊， 系啦，其实好精准嘅，所以我话如果你唔系一 l 嘅，你100ml嘅水拎佢滚咗佢啦，跟住你咪落翻20ml 嘅冻水去到沟匀佢咯，咁其实个温度咧就已经系可以去到，譬如头先所讲75至80度噶啦，咁呢个时候咧你就先一早喺个雪柜度攞定啲鸡蛋出嚟啦， 要摊下噶系嘛， 因为我系。惊咩咧？喺雪柜攞出嚟，即刻摆喺个热水入边咧，佢会爆啫。 啊， 照道理都应该唔系太冻嘅话咧，系 OK 嘅。 系 好啦，咁你点都拎出嚟，咁等佢摊，可能摊譬如15分钟咁样啦。咁你见到个鸡蛋，可能因为佢出到温室啦，咁有啲出汗啊，都唔使理佢噶啦。咁反正一阵抌落个水入边啦。好啦，咁你准备咗个水之后啦，咁你亦都加咗适量嘅冻水，咁个温度咧水温啱啦，你就可以俾佢落水咯。 嗯， 好啦，放落水嘅时候咧，其实你都唔使担心佢会烂啊，或者佢你见到佢 bubble 上嚟咧。其实都是正常的，因为那段时间已经用紧呢一个偏热的温度咧，去到煮紧呢一个嘅鸡蛋噶啦。跟住你咧就都唔使冚盖，因为我屋企都冇冚盖啦。放落去个水入边咧，大概等佢12分钟左右，然后你就捞个鸡蛋上嚟，准备定一个碗仔，或者一个碟仔，咁你就可以预先就准备咗少少嘅调味料啦，例如系豉油啦，或者系少少嘅芝麻啦，又或者有啲朋友中意可以加啲。油脂味道， 哇， 系啦，咁都好香口嘅。跟住你就可以将个鸡蛋咧就打落去，咁你就发觉咦，佢真系一个好靓嘅温泉蛋咧，就充满住喺个碟啊或者碗仔嗰度啦。 就一直咕嘟他妈咁样样就坐咗喺度啦。 咁你咧就先可以准备定呢一个温泉蛋啦，备用啦。然之后咧就要食今日嘅主菜咧，就系呢个乌冬。咁呢个乌冬咧，其实都相当之简单嘅啫。咁啊，当然要准备乌冬啦， 系 啦。咁啊，乌冬咧就我中意用一啲咧系冰鲜嘅乌冬嘅，即系急冻乌冬。 系 啦，因为急冻乌冬咧，我觉得煮起上嚟嗰个咬口咧会好啲啊！ 我都觉得系啊，啲所谓靓啲嘅乌冬通常都系冰格度。 系啊，系啊，冇错啊！咁如果你系一包包嗰啲咧，其实都可以煮到好食嘅。咁但系就可能需要嘅时间或者个心机会多少少，即系例如系飞水啊，或者个令用个温度咧令到更加弹牙，呢啲就更加多嘅技巧。 系咪过冷河嘅要？ 过冷河啊，同埋真系要浸冰水啊！咁如果唔系都容易有啲容易浸胶味，即系嗰一只一包包嗰啲咧。好啦，咁如果你话你冰鲜嘅。咁同我一样选择咗啦，咁你就可以先将佢咧抌落个水嗰度咧就煮佢啦。咁煮完佢之后咧，虽然佢系冰鲜咗，但我都中意咧就系佢系都过一个冷河，因为可以增加佢嗰个嘅口感。 系咪再弹牙啲咧？ 会再弹牙啲噶，同埋食起上嚟咧嗰个感觉会爽好多。因为你有阵时煮完如果热嘅话咧，可能啲面会因为嗰个温度咧，佢会再黐翻埋一齐。咁食起上嚟嘅时候就冇咁爽口啦。 明白。 咁所以我就会每一次煮乌冬嘅时候都会准备定一盘嘅冰嘅。一盆冰，跟住再加水，跟住喺嗰度咧就浸佢，大概可能一分钟，连埋啲面入边咧都系冻晒嘅，跟住先拎出嚟咧去到做一个料理啊吓。好啦，咁你乌冬咧就可以咁煮啦，然后咧你就准备定一个咧就好简单，芝麻酱，普通超级市场都已经有噶啦。咁芝麻酱就唔系就咁捞芝麻嘅，芝麻啦就再加啲豉油倒上去啦，捞，跟住就再加，我就好中意食。白芝麻嘅，即系已经芝麻酱，就再加白芝麻喺面，揾下，跟住再加啲葱，好啦，然之后你就可以将呢一个乌冬咧就倒落去，捞，咁已经整得靓噶啦。咁虽然咧头先落咗芝麻同埋落咗葱啦，咁我通常咧有个小动作，因为以前 跟啲師傅學煮面嘅時候咧，佢哋都有教嘅。個面咧就咁搭落去咧就唔靚，上碟唔靚。 係咪要轉㗎？ 佢哋就有兩個方法嘅，轉係其中一個方法啦。另一個方法咧就可以攞一支嘅筷子或者攞直頭用筷子咁夾夾住啲面上拉，所以拉布咁拉上嚟， 係 冚翻落去。咁啲面同烏冬咧就會變咗好似好靚咁樣上碟啦， 接 咗一下，冇錯啦。跟住接咗下之後咧，先至喺上面就再落多啲葱花同埋芝麻，咁上碟咧就會非常之靚啦。 好專業哦！ 其實我屋企整即食面我都係咁樣嘅， 好似懶係有啲嘢咁樣。 懶係有啲，即感覺係氹自己可以食得開心啲。咁於是乎，你呢一餐咧就已經有呢一個嘅烏冬啦，亦都有呢一個温泉蛋啦。咁再沖翻杯熱茶咧，我就覺得非常之正。個烏冬咧，你仲可以再加多啲檸檬汁啊，或者蘿蔔蓉喺度啊，咁啊食起上嚟嘅層次就會更加多啦。 我的享樂時代。 今朝早嘅我都做得到咧，就系讲我哋今日不如用五分钟时间做一个瑜伽。 系啊， 咁我哋而家啱啱好咧，就有差唔多五分钟嘅时间，就用呢个时间去讲下点样样做瑜伽。 哎哟，好啊，好啊。首 先我哋提到有一个咧，我 使唔使只脚放喺个头上面噶？ 本小姐未做得到啊，我系一个硬筋人嚟嘅，但系都会尝试去做。 系， 首先都有讲过咧，我哋有好多唔同款式嘅瑜伽啦，有唔同嘅功效，有唔同嘅好处啦。咁其实都系睇翻你自己本身，你嘅喜好，你中意嘅承受程度去到点样样，一去就去到好高级嗰啲咁，即系摆到上个头度嗰啲，唔系个个都得噶嘛。 啊、 我哋可以由啲最入门嘅小朋友都做得到嘅亲子瑜伽开始。 几好、啊，好即系爸爸妈妈同小朋友一齐做嘅。 系啦、啊，首先预咗爸爸妈妈会系被玩嗰个嚟嘅，咁小朋友先至会玩得开心噶嘛。其实而家坊间都有好多唔同嘅 video 咧，去教大家点样样喺屋企做得到亲子瑜伽、 啊。 尤其是喺疫情期间咧，真系靠上呢一啲咧，先至可以度一身嘅。 啱啱、啊。 嘉明都喺屋企實驗過有幾個，咁都試過唔同嘅一啲唔同頻道啦嚇，咁都發現到有啲幾有用，係真係實戰經驗咧話俾你知，呢一種係小朋友中意玩嘅。譬如話咧，有啲主題嘅瑜伽嘅連串動作咧，佢哋會玩得開心啲、 哦。 譬如話你今次做一個主題瑜伽，咪好多唔同嘅動作，有啲乜乜式、乜乜式咁樣樣。 係啊係啊係啊， 好多都係動物嚟嘅、 嗯， 又或者係啲昆蟲類嘅東西嚟。 係、嗯哦， 你將佢串連埋一齊咧，就可以連續有一個主題咧，等啲小朋友去跟得比較好啲啦、 哦。 譬如話我試過玩一個咧，係簡單如大概七分鐘至到八分鐘左右嘅一個程式，咁就係咧全部都係森林主題嘅、 啊。 森林會見到啲咩動物呢，就可以由呢一啲嘅動物去到組成一個連串嘅，你當係一個好似跳舞咁樣啦，有個 routine 咁樣、 啊、 譬如話，可能最基本嘅都係坐喺度啦，用呼吸嘅形式幫你熱身啦。咁、 嗯、 我哋叫做 crisscross applesauce， 咁、 哦、 就成對腳咧，好似即係打坐咁樣樣咧，翹腳坐啫。 嗯 坐起，然之後咧，記住你個 pat pat 盤骨要掂到個地下嘅，咁跟住拉直個人，好似坐直啲咁樣樣咧，就已經係瑜伽嘅一個動作嚟噶啦。你咧手中點擺咧，小朋友你叫佢點擺，佢都係會亂咁擺， 係啊， 唔使太過斟酌。 你越係叫咧，佢就越唔擺添啊。 係啦，佢就唔同你坐添噶啦咁。咁所以咧，枷鎖唔使好多嘅，規矩都唔使太多，俾啲小朋友咧有個空間去靜一靜啦，或者去玩啊咁樣樣。咁我記得佢哋其中最有興趣動作咧，就頭先我都有提到嘅嗰啲所謂 cat cow 扮貓貓。猫扮牛牛嗰一种嘅动作咧，就系四脚嘅形式，譬如话手掌同埋膝头喺地下，咁自己咧好似变成一张台咁样样啦。当爸爸妈妈一做到呢一个动作咧，小朋友就一定谂都唔使谂就骑上去噶啦。 系啊系啊， 咁就会骑牛牛啦，系咪？咁骑牛牛咧，其实正 所以爸爸就系 cow 呢只牛牛，冇错啦，就系爸爸或者系妈妈做住嗰个动作啦。咁但系瑜伽世界入边嘅 cat cow 就因为你嗰条腰骨会有上去同埋落去嘅少少嘅唔同嘅变化。咁、但系咧，以前我记得大肚嘅时候最中意做呢个动作，就系可以帮你舒缓到背脊嘅肌肉，可以帮你松少少筋啦，又可以帮你拉拉啦。咁你平时坐得多咧？尤其是啲办公室嘅朋友仔咧，坐得多喺 office 嗰度咧，都会有少少嗰啲叫做咩坐骨神经痛啊，又或者系总之系背脊咧会有啲唔舒服，下腰嘅位置会比较紧一啲。咁做呢个猫猫同埋牛牛嘅动作咧，就可以帮你舒缓到呢一带嘅一啲肌肉咯。 哇，猫猫哥真系好难做噶， 向上咬咁样。 向上咬咧，我到而家我都唔系好知道点样咬。我每一次咬嘅时候，我就发觉原来自己系手脚唔协调啊，定系背脊唔协调啊。 系啊，因为咧向上咬同埋向下咬咧，最紧系个头要连带咯。当你系向上咬嘅时候咧，个头要望翻天花板嘅；向下嘅时候咧，即系弓起个背嘅时候咧，就要望翻自己个心口。咁、个动作就会做得比较舒服啲，做得靓啲。咁伸延嘅时候咧，又绑得松啲咯。 哦，系咪仲有好多动物其实都可以即系用到瑜伽呢个方式去到演绎？ 其实好多噶，譬如话咧，头先讲到嗰个就咁盘起脚嚟坐咧，只要将两只脚板黐住，然之后嚟坐喺地板嗰度，就可以做蝴蝶式啦。 哦，系、哦。 咁就变咗个膝头哥嘅上下。 摆动嘅方法咧，就好似帮一只蝴蝶咧飞下飞下咁样样。咁将所有呢一啲嘅动作形象化，等小朋友更加知道，咦，其实呢个动作我系扮紧一只动物嘅。咁佢哋玩嘅时候咧会投入好多啦。咁爹哋妈咪亦都可以趁佢哋投入玩嘅时候咧，自己专心做到少少舒缓。咁其实都系一件几好嘅亲子娱乐嚟嘅。 我中意扮长颈鹿。拉尽量拉到嗰个脊骨咧就好长嘅，跟住 hold 住佢，睇下佢会唔会舒服啲咯。 今日一一试下啦，我哋听朝早同一时间再见。